同员工发信，讲述有关事宜，提到他们将会继续培育负责任的公民，建设共融社会。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和曾经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的维吾尔穆斯林亲属和维权人士视像会面，目的是展现美国的承诺，要求中国停止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说，中方多次强调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问题，强调虐待、种族灭绝的罪行根本扣不到中方头上，美方妄图打着人权的幌子祸乱新疆、压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会得逞。天气方面，覆盖中国东南部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同时与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三亚之西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部分的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60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156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0点，升2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8.5跌10.5，港交所491元，升24.8，美团286元跌3.8，阿里巴巴205.8跌3.6，盈富基金28.54跌2仙，药明生物134.5升8.1，比亚迪股份225.2升1.4，小米集团25.7跌2毫，吉利汽车24.05跌2毫，新上市的潮聚眼科是报14.1。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12，瑞士法郎8.416，澳元5.833，加元6.245，新西兰元5.458，欧元9.189。每百日元对港元7.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6点，跌276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69美元，卖出18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中环，因为火警而家有封路安排，车辆暂时不能够由皇后大道中左转入德纪立街。另外，威灵顿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德纪立街一段亦都是暂时封闭。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家大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就因为火警影响，车辆暂时不能够由皇后大道中左转入德纪立街。另外，威灵顿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德纪立街一段都系暂时封闭。至于较早前在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近礼顿道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的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咁而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因为有修树的工程，而家慢线都是暂时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对开。 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清水湾道有水管急收，现在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电子消费券第一日接受登记，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好多市民可能是想试下用字方便去登记，令到系统好繁忙。头嗰两个礼拜完成，同样系8月1号攞到第一张券，唔需要担心好似落去饮茶冇咗就食到呢餐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米点。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陳景祥。 7月7号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啊！今天有陆宇光和陈景祥为大家主持的。陈景祥你好。 是，大家好。 咁啊，平时听你主持多，第一次同你合作吓。 系 咁啊，我哋都想喺呢个钟头嘅时间咧，都想同大家倾下关于劏房嘅问题啊，陈景祥 吓。系啊系啊。 咁因为咧，即系其实都据估计啦，咁啊，而家香港咧系有29000多个嘅单位咧系有劏房啊，总共个劏房单位咧系有超过100000间，有超过咧22万人咧住喺劏房入边嘅。咁所以其实早前咧，政府都系成立咗一个嘅研究小组啦，就为呢啲嘅劏房嘅租務管制咧作出研究，到尋日咧，政府咧就係提出咗一個修訂條例草案啦，咁就希望咧就係訂立一個嘅劏房嘅租務管制，咁啊嚟緊就會有幾樣嘢啦，就要啲嘅業主同埋租客咧都強制佢哋咧係簽訂一個嘅租務協議啦嚇，同埋咧要向差餉物業估價處係打釐印嘅，咁而咧租客咧亦都可以咧係有一個4年嘅租住權嘅保障嚇，即係租2年之後咧可以有權咧就係再租多2年。咁同埋咧，續租嘅時候咧，個租金咧個加幅都係有一個嘅限制嘅，咁就係咧係要跟翻咧呢個嘅私人物業嘅租金指數變動啦，同埋咧就以15%咧為上限，同埋咧水電費咧業主咧都唔可以濫收啦。 啊，程景祥啊，都睇嚟系接纳咗一啲嘅之前嘅研究报告嘅一啲建议，系嘛？ 系啊，因为睇翻咧就即系咁多个建议咧，即系刚才听讲嗰啲啦，即系基本上都系接纳咗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啊，即系提出嚟嘅一系列建议噶啦。咁但系咧就而家都仲系有几个争持点啦。睇翻寻日即系包括啲议员啊或者啲关注团体啊咁。咁第一个咧主要就包括咗话即系嗰个加幅啦吓。咁又咧而家咧就话可以嗰个加幅咧就最多去到15% 啊嘛，咁好多團體都話覺得咧就應該要去到10% 咋，即係封頂啊，封頂個加幅。咁呢10% 就主要係根據呢個大概公屋嗰個加幅咧相約而釐定嘅。咁另一個咧就叫做即係起始租金嗰樣嘢啦嚇。咁依起始租金即係到底你應該即係點用一個咩標準啊？即係做起標啦，你講緊嚇。咁因為你有啲嘅關注咧，就話即係可能你而家突然間提出之後咧，咁第時可能你話加租比較加得慢啫，或者多限制啫，咁可能我起嘅時候起標。或者系咩成，咁我起得高啲，咁就嗰个收嘅租会多啦，或者对个租客嚟讲会造成嗰个压力啦。咁啊，所以有啲团体咧就话政府系咪应该同时间都定埋呢个咁嘅起始租金咧？咁咁呢个咧，呢啲咧都系啱啱寻日公布里边咧就冇宣布到。咁政府就话咧就会继续再研究吓，到底起始租金应该点定或者定唔定咧？咁咁啊，但系呢个方面咧就似乎啲议员都几坚持，包括埋头先个加幅嗰度吓。咁嗱，初步嚟睇翻啲报道咧，就系话呢个工联会民建联都话咧，即系如果有即系包括咗加幅同埋呢个起始租金嗰方面，如果政府都系冇一个明确嘅答案咧，就系咪支持都未知咁样吓。咁啊，虽然而家立法会就顺利好多啫吓，咁但系呢个问题上咧，牵涉到民生啦吓，咁好多议员都仲系希望能够争取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咧，件事都仲有啲变数，同埋仲要睇咧，即系稍后啊，即系再起一读二读嘅时候嘅讨论辩论咧，睇下个进展点啦。 系咁，政府提出嚟呢个嘅条例修订草案咧，就叫做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啦，咁啊预计咧就会喺今个星期五咧就系将草案刊宪，咁下个礼拜咧就会交俾立法会咧就进行首读嘅，咁都如果系通过的话咧，咁就预计呢个条例咧最快喺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就可以实施。不过除咗头先陈景祥你讲到即系呢两样嘢啦，包括系嗰个加租嘅封顶啦，同埋咧就系系咪设立起始租金嘅问题之外咧。剛才都講啦，咁呢個嘅條例草案咧，都係讓到呢啲嘅租客咧有4年嘅租住權嘅保障啊，即係租完2年之後咧，有權咧係繼續續租多2年嘅。咁有啲人都提出另外一啲意見，就話啊，其實4年又夠唔夠咧？咁因為咧，而家睇翻呢啲住緊劏房嘅人士，可能咧都係真係等緊公屋嘅。咁但係而家見到公屋個輪候時間咧，已經講緊咧就係5幾年啦。咁所以就算話有4年嘅租住權保障，又係咪足夠咧？咁而另外咧，今次嘅條例草案咧，亦都係要留意的地方係佢除咗規管一啲即係所謂將大廈間開做劏房之外咧，亦都咧有啲嘅地方咧係規管埋佢哋嘅租務嘅管制嘅。咁包括係工廈啦嚇，再就係天台屋啊、平台屋等等呢啲嘅臨時構築物咧嘅一啲單位咧，佢哋都今次係條例草案咧都係包埋係規管佢哋嘅租務管制。咁好啦，各位聽眾啊，有啲咩嘅意見咧嚇？唔知你會唔會係住緊劏房咧？又或者係你一啲嘅劏房嘅業主咧嚇？對於今次嘅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啦嚇，咁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咧？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7月7日朝早11点，立法会大会多名议员关注政府会否取缔法轮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不评论法轮功嘅活动系咪违反港区国安法，强调如果有足够嘅证据，或者会有进一步法律行动。 是否违反呢个香港嘅国安法咧？社会上都好多嘅指控，执法部门咧一定系就住啲指控咧系会睇清楚啊，详细研究，日后可能咧就会系有机会系进行一啲嘅法律程序。咁所以咧，针对个别嘅一个团体咧，我就唔喺度详述讲啦。 晏昼2点，获委任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嘅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已经开始筹备资审会嘅工作，尽力配合未来3场选举。 资格审查委员会嘅职责咧，系要确保每一个参选人真诚拥护基本法，同埋真诚效忠特区。我会同另外嘅6位委员全力以赴，确保我哋可以防范到任何人伪装拥护基本法或者伪装效忠特区嘅人咧，系被我哋审查出嚟嘅。 另外， 就住资审会的官守成员，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仍然保留民建联党员身份一事。李家超强调，委员会设有利益申报机制。 徐英伟局长咧，佢喺参与我哋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嘅时候咧，佢当然要去作出申报利益嘅。其实每一位委员咧做我哋审核工作嘅时候咧，都会去申报佢利益嘅。而且咧，任何人咧，如果佢最终决定参选咧，佢系应该辞去呢个委员会里边嘅岗位嘅。 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由希腊抵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陈景祥喺度啦。咁讲紧就系政府提出条例修订草案咧，就系会订立一个劏房嘅租务管制。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嘅条例草案就系基于之前嘅研究小组嘅报告啦。所以我哋请翻咧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嘅主席梁永祥同我哋倾下。梁永祥你好， 主持人好，你好， 你好啊吓。嗱，今次政府嘅提出嘅修例方向系咪都接纳晒报告嘅建议啊？ 我就未睇到條標啊，但係根據我昨日聽到嘅喺記者會上面聽到嘅兩位啦，局長同埋陳主任嘅解釋咧，我就覺得好似係冇乜邊樣嘢，我哋係同我哋原本嘅報告咧有出入噶。 嗯。睇翻仲會規管埋，即係除咗劏房以外咧，就譬如包括係工廈啦、天台屋啊、平台屋啊，以至到譬如話係一啲嘅太空倉啊、板間房啊、閣樓、農屋等等咧，都係規管埋租務管制嘅喎。咁你又同唔同意呢個方向？ 我同意嘅，嗰陣時我哋都係咁嘅方向。嗰陣時咧，小工作小組係有一個疑惑嘅，咁嗰啲非法嘅。建築物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呢？咁我好高興呢，係政府諗到呢個方法出嚟呢，係我哋而家個做法就係、是一樣係照管租務，就一樣照管其他嘅嗰啲問題，譬如話屋宇安全啊、衛生啊嗰啲呢，有關部門係仍然會執法嘅。 嗯，喺林永祥啊，我哋即系留意到咧，即系寻日即系政府开记者会啊，公布咗即系嗰条标即系会上立法会啦。咁啊有两个争论点都几即系都几尖锐下，可以讲下。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嗰个劏房租金个加幅嘅上限啦。咁啊而家咧就系政府系希望定起15%啦。咁啊但系好多政党同埋啲关注团体咧都希望系即系最高啊，只系加到去10%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叫起始租金个问题。咁不如先讲下呢15%或者10%先好嘛？阿梁永祥，你点睇？譬如话，即系啲议员或者有啲关注团体话，即系嗰个最高加幅最高加租个幅度就唔应该去到10%，因为咧就系同个公屋嗰个加租幅度要相约啦。咁因为嗰啲即系租住户都系差唔多背景啦，都属于基层啊或者草根阶层。你对呢方面嘅回应系点睇啊？ 嗱，呢条问题我都等住嚟答噶啦，因为咧。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嗰阵时工作小组提出15%，即系15%嘅呢个指标咧，系有原因嘅。 嗯， 首先咧，你正话都提到咧，公屋同埋私人提供嘅劏房嘅租户，佢哋背景系差唔多。 嗯， 但系嗰个福利提供者就唔同啦。 嗯， 一个系政府，一个咧系私人。私人业主咧，其实就冇义务咧，系要提供房屋福利俾一啲。基层市民嘅，咁样子喺呢一方面睇咧，我哋觉得两个数字系应该唔同嘅，所以未必应该系跟到10%呢个水平。昨晚咧，我睇完听完呢个记者会之后咧，我睇晚间嘅新闻咧，都仲有啲片播出嚟咧，系有啲住户系咁样讲嘅，哇！你话15%一定加到尽啦咁。咁呢個我又想嘥少少時間講講啊！呢15%呢個係一個第二參考值嚟嘅啫。 嗯， 其實仲有一個第一參考值嘅，個第一參考值咧就係全港住宅平均租務指數。 嗯， 呢個由差餉物業估價署做嘅。 嗯， 咁如果呢個指數係話加5，咁個業主就可以加5%， 如果佢系减四，咁个业主就需要减四， 嗯， 减百分之四， 嗯， 呢、這个百分之十五嘅呢个第二摊楼值几时出现嘅咧？就系、是、只系当嗰个出嚟嗰个平均指数系超过百分之十五， 嗯， 嗰、那个加租嘅幅度只可以只会喺十五呢度封顶， 嗯， 佢唔系第一次就用嘅。唔系俾佢加进，冇得加进嘅，因为首先要跟咗嗰个平均指数先。 系，但系梁永祥呢度咧，想问一问你先啦。对唔住啊，我想打断你少少，呢度想问一问你先。咁如果呢个平均指数里边嗰个咧，譬如话系一定必须要参考嘅，譬如话系八啊，举个例，咁啊系咪嗰个大业主一定要跟足噶？即系 一定要七，一定要跟足。当然啦，佢可以佢加要加七都得， 即系只可以低过，就唔可以高过。 系啦，冇错， 系， 冇错，好啦。咁另外一個起始租金嘅問題啦，咁其實咧一路以嚟諮詢嘅時候咧，都有兩個好強烈嘅聲音嘅。 嗯， 一個就係話，喂，你咁行動咁慢，嗰個空窗期咁長， 嗯， 俾到業主做嘢嘅機會就好大啦。 嗯， 咁另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又唔設起始租金，但其實呢兩件事咧係相連結嘅。 嗯， 如果你要快咧。你就一定唔可以用起始租金住。 嗯， 如果你可以等咧，就可以咧，慢慢做嘅，咁就可以慢慢用所有嘅 data 参考完之后咧，先至定立呢个起始租金。所以我哋系两边都冇办法完全做到嘅、 嗯， 所以我哋只要拣一边，拣一边嘅好处就系我哋首先行咗租务管制先， 嗯， 然之后利用呢个新嘅法例咧。令到政府多咗一啲數據， 嗯， 咁將來呢如果真係要行起始租金嘅時候呢我哋有充足嘅 data， 有充足嘅數據呢可以做呢個有關嘅決定。 嗯啊、但係梁永祥，即係而家政府都話呢係嚟緊租務管制實施之後呢啲業主都要將個租約去到打釐印，咁差餉物業管價處就可以去到收集啲數據，咁將來睇下係咪定立呢個起始租金啦。咁但系原則上你係咪贊成定立起始租金呢？因為其實咧就有啲業主都講翻咧，就係、是、你定立咗起始租金，會令到咧佢哋即係限制咗佢哋嘅利潤啦嚇。咁同埋咧就你自己都接受一啲訪問都講過話咧，就都擔心咧咁樣會係影響到咧就是、業主係咪繼續經營呢啲劏房，甚至到影響到咧就係劏房嘅供應啊。咁到頭來咧，可能對於租客咧揾樓都係不利咁。咁你其實原則上你支唔支持有起始租金呢樣嘢？ 啊！起始租金咧，我覺得咧，暫時嚟睇咧，我哋可以等一等嘅。我哋點樣等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嘅主觀願望就希望咧，我哋行咗呢一套租務管制之後咧，個租金係能夠受控，係冇一啲不理性、不合理嘅加租情況出現。如果冇嘅話咧，起始租金可能係唔需要出台啦。咁唔需要出台嘅時候咧。咁我哋嗰、那個對於呢個私人產權嗰、那個侵害咧，就冇咁大，係冇咁大嘅時候咧，呢、這個當然有兩個睇法啦。第一就是、我哋可能受到法律挑戰嘅機會係低啲啦。 嗯。 第二咧就係、是、嗰、那個業主參與呢個劏房呢個業務咧嘅熱心咧仍然喺度。咁所以其實我嘅希望就係行咗呢一套而家。我哋拎上立法會嘅呢一套制度之後，嗰、那個租金係又可以平穩地控制住。 OK， 阿梁永祥，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關於嗰、那個而家嘅租務管制嘅修例咧，就係、是、保障緊租客有四年嘅租住權啦，嚇、啊，即係租完兩年之後有權續租多兩年啦。咁呢個四年期咧，其實都對於租客同埋業主嚟講都有唔同嘅意見，見到社會嘅反應。咁啊，租客嗰方面嘅一啲關注團體都話咧，即係而家嘅公屋輪候咧就都五點幾年啦。咁所以其實你四年保障佢租住，其實對於租客嚟講可能都係唔夠嘅嚇，即係都有面臨一個要搬啊、要被加租嘅一個危機嘅咁。對於業主嚟講，佢覺得四年都太長啦，即係遇上一啲可能唔好嘅租客咧，佢冇辦法咧就係提前咧去到即係去到換租客啊咁。你点样睇呢个四年嘅租住权？即系个社会上面不同嘅讨论 呢？啊，四年嘅租住权咧系小组嘅建议嚟嘅，所以我当然系支持啦。而里边都有理据嘅。第一，业主嚟讲咧， 佢仍然可以咧係趕走個租客嘅。如果佢做咗啲違法嘅事啊，做咗啲滋擾嘅事，呢啲係佢仍然可以做嘅。佢仍然可以係根據合約趕走個租客。但係至於呢個租客嚟講咧，我哋嗰陣時嘅資料咧就顯示咧，大部分嘅租客咧已經係輪候緊租居屋公屋啊，亦都住咗咧超過咗兩年噶啦。所以咧嗰陣時嗰個輪候時間咧係 5.7 年咧，所以我哋覺得咧，如果我哋再加多四年上去嘅話咧，大部分嘅租客都應該足夠噶啦。 嗯。 阿梁强，我想追问翻啊，头先个即系你话嗰个关于加到尽嗰样嘢咧，咁而家由10% 或者去到15% 中间咧，即系呢个差别啊，系咪话即系希望能够令到嗰啲即系放呢啲劏房出嚟嘅人咧，仲继续有兴趣经营嗰样嘢咧？系咪个理即系个想法系咪因为咁嘅原因？ 那个想法咧系基于咧就系、是私人业主同埋政府供给呢、這个。福利房屋嘅呢個理論嘅，咁咁其實公呢個劏房咧本身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有利潤嘅業務嚟㗎啦，所以我覺得咧業主都唔輕易咧係放棄呢個業務嘅。 好，時間關係啊，同阿梁永祥傾到呢先，多謝你嚇，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向员工发信，表示董事局决定所有员工动薪，但会向合资格员工发放特别奖金。根据港铁的内部通告，工作表现较好的合资格非经理级员工可以获发相等于1个月至2.02个月月薪的奖金。金泽培话：全球疫情持续，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和公司业绩表现。相比2019年，公司的香港客运服务去年总乘客量下跌31.5%，整体业务亏损达到48亿港元。虽然近月乘客量回升，但由于持续封关和旅游管制，令内地和国际旅客数量低迷，公司业务复原的速度亦都继续面临压力。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就业，所以必须确保业务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终审法院在2016年至2020年审议143宗上诉案件，即是有两宗案件没有邀请海外非常任法官处理，认为委任海外非常任法官有助维持外界对本港基本法和司法独立的信心。目前终审法院审判庭处理上诉案件的时候，要由5名法官组成，包括首席法官、3名常任法官、1名非常任本地或海外法官。李家超说，邀请1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审判工作，对香港司法有利，亦都行之有效，不认为有需要改动。他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没有海外非常任法官人选拒绝本港邀请，而有1名海外非常任法官表明会在今个月离任，他不评论海外法官离职的考虑因素。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庭早前将案押后到今个月30日再讯，并拒绝保释申请。周幸彤寻日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警方检阅、复制、公开并使用他的手机内的4类资料，包括任何受法律专业保密权保障的资料，不在法庭手令覆盖范围。新闻材料和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无关的资料。周幸彤亦都要求法庭下令警方向他的律师归还有关受保障资料，追讨损失。原告是周幸彤，被告是警务处处长。日本状指出，警方上个月29日向沙田裁判官申请手令，取得周幸彤的2部手机。周幸彤要求法庭指示双方律师复制并检视手机内的所有资料，以便双方律师分辨有关4类资料，亦都下令警方归还那4类的资料。 美国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认为美国和中国有可能和平共存，但是挑战巨大。又说华盛顿支持和台湾发展强而有力的非官方关系，但强调华盛顿不支持台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发展进步并非是靠哪一个的恩赐和施舍，而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中方始终致力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希望美方双向而行，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汪文斌又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天气方面，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中环嘅火警咧，都仲系处理紧。咁现时介乎云咸街至道德纪立街嘅呢一段威灵顿街仲系封闭噶，不过咧车辆就可以由皇后大道中左转入德纪立街。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已经排到去青榕台。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乡事会路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青榕台。咁现时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介乎友爱村至到龙日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挤塞噶。另外仲有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有修树工程，所以比较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近丽景。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斯路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都是比较多车一些的，龙尾分别就去到近德宝花园。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那边就排到近彩虹村，因为清水湾道有水管急收，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快线封闭了，所以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车龙就比较嘅车就比较多，排到去近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青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啦，咁啊，手啊，刘晴啊，上半场啊踢得唔错噶，啊呢个时候咧要换出一位球员，哎呀，受咗伤啊，何铿要换出啊，几廿岁又唔好咁搏啦。 咦，场边有个后生仔喺度热紧身，边个嚟噶？ 熟口熟面啦，一号仔，边个嚟嘅咧？大只咗唔少啊，留长头发添啊。咁啊，事不宜迟啊，下半场正式开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10，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阿一。 手下留情，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台电视31节目深圳赛，7月19日起，奥运7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陳景祥喺度啊！陳景祥啊，我哋傾緊咧就係政府咧就決定咧就住㓥房嘅租務管制咧就提出修例啊！咁頭先我哋都傾過一陣啦，咁就嚟緊呢個嘅租務管制咧就將會咧係要求咧業主同埋租客都要訂立一個嘅租約啦嚇，呢個租客咧有一個嘅續租權啦，咁同埋咧就係喺續租嘅時候加租咧都有一個嘅規定要求，同埋咧就係業主咧都唔可以濫收水电费等等嘅，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各位听众如果有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吓。 系啊，其实租管呢个问题都系即系老问题啦，即系大家知道，即系香港其实早期一直都有嘅。咁系直到去即系特区政府即系过回归啊，即系过渡之后，咁应该就喺阿曾荫权先生做特首嘅年代咧，就正式解除咗啦吓。咁当时解除咗个租管咧，其实都有个背景，因为咧就第一就公屋个供应开始就即系顺咗啲啦吓，因为大家都记得咧，就喺大概嗰个年代到咧，系应该平均系少过三年，或者系逼近三年嘅啫吓。咁啊，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嘅公屋个措施都系希望咧，即系等嗰个入住咧都系大概三年到做个标准咧。咁当时嚟讲都唔错嘅，即系嗰个公屋个供应。咁同埋因为喺2003年之后咧，大家知道香港个物业市场啊，都曾经到一段低潮啦吓。咁所以租金点都系同翻个物业市场整体嘅气氛挂钩噶嘛。咁所以当时嚟讲咧，嗰个物业市场无论价格又好，即系租金又好，都其实回落咗到个相当可观嘅幅度啊。咁所以当时咧，整个环境咧，其实系有条件咧就解除呢个租管嘅。咁其实租管咧喺好多地方嘅经验咧，都已经系真系好清楚、好清楚噶啦。但系一定会扭曲到个市场嘅。咁扭曲个市场嘅意思咧，即系话咧，你太严严。到咧真系有啲大业主啊，或者系做提供劏房嗰啲，系宁愿唔做嘅啫吓，因为你真系太多束绑住嘅时候咧，在外国咧，大家即系如果有机会喺外国投资嘅物业都有经验咧，就你真系要话要所以要赶个租客，就真系难到不得了噶嘛。咁有好多业主即系宁愿咧就话可能系保留个弹性，即系到时候可能佢要卖个楼啊，各样嘢，咁啊可能仲好啲啊，即系佢宁愿就唔去租出去啊咁。咁香港当然就冇到咁嘅地步啦，咁但系因为你绑住嗰个租金嘅话始终个市场都系好多扭曲咗嘅情况喺度嘅，咁所以到后来解除咗之后咧，咁就亦都唔见得话即时出现咗好多后遗症。咁但系点解到后来又越嚟越多嘅呼声，即系提出话要再做翻租管咧？咁好明显就系因为公屋个供应又少咗多啦。即系头先你都提到不断地嗰个入住啊排队嗰度越嚟越长啊，而家我五年几，咁啊就可能六年都嚟紧噶啦吓。咁所以你变咗中间嗰段期间，你点处理一啲即系譬如真系低收入或者储紧家庭家庭咧咁？咁你变咗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啦。咁二来嚟讲就大家更加明显啦。整体我谂我哋个楼价、租金嘅幅度啊，你睇翻你要交差饷你就知噶啦。呢几年嚟不断其实升紧噶。咁香港仲奇怪嘅话，而家连疫情啊，我哋讲个经济停顿咗咁多咧，其实个租务市场同埋个物业市场嘅价格咧，冇一个明显嘅回落到啊。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呢条件， 话啲楼仲系咁贵， 冇错啦吓。咁所以变咗呢啲条件咧，都全部造就咗咧，就变咗有一个好大嘅压力要做呢个租管啦。但始终我觉得咧，你管得系难嘅，即系你管得太严，个市场就冇晒弹性。但你唔管，亦都真系出现咗好多好唔合理嘅现象。咁而家呢个小组咧，我觉得佢个做法都希望能够有个中间落墨啦，吓。咁但系中间落墨同样地就系落到墨唔足嗰边咧，就头先我哋所讲啦，加幅嗰个系封顶啊、起始租金呢啲咪即系有团体或有议员批评咯。 咁所以头先我哋都听到咧，即系研究小组嘅主席阿梁永祥都讲啦。咁所以今次嘅譬如话系佢哋续租嘅加租幅度咧，系有一个上限咧，就系摆喺15%咧。咁有啲人话系太多咧。咁佢哋都即系头佢头先都讲啦，即系唔系话要即系始终业主系一个经营嘅一个租务嘅事业啦。咁都唔系话要提供一个房屋福利。咁所以咧都可能系考虑咗咧，即系以前嗰啲嘅租管嘅啲经验啦吓。咁就系会唔会话？多 當你去到對業主太辣的時候，就調翻轉，可能即係會影響到一啲嘅供應咧。咁呢啲都可能係大家要去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要考慮嘅一啲因素啦。嗱，我哋電話18723111啊，不如都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上嚟，同我哋講下大家對於租管劏房嘅租管有咩睇法咧嚇。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咧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副會長，亦都係咧熟悉油尖旺嘅物業市場啊，佢係楊冠華。杨冠华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陈生你好， 系你好。 嗱，而家政府就提出修例咧，就系、是、订立呢个劏房嘅租务管制啦。你点样睇嚟紧实施咗之后嘅一啲劏房嘅租务市场咧？即系会唔会话真系有啲业主觉得哇都辣啊？咁可能就都考虑系咪真系租出嚟啊？定点样咧？ 啊，陆生、陈生，因为我系比较前线嘅，你系想听啲门面嘢啊，定想听啲真 话？哦，任何时候都要听真嘢 啦。 嗱，真说话就系咁样嘅。首先，如果你话我哋喺业界，譬如我自己喺度做咗成廿年啦，跟住自己亦都系做过劏房业主，不过而家卖咗吓。咁我自己本身同埋我哋个商会本身咧，其实都系支持嘅。点解咧？理据好简单嘅啫。第一样嘢，因为而家劏房嗰个尺租啊，同嗰个豪宅啊，分分钟贵过九龙站嗰啲豪宅，你知唔知啊？ 嗯， 因为劏房嘅尺租咧，起手都四五十蚊一尺、哦，系、喺尺啊吓。咁你基本上你揽埋一百尺都五千蚊啦，仲系最弱嗰啲、哦，最差嗰啲、哦。咁、你去一啲嘅豪宅嚟讲，佢都未必一千尺都未必租到五万蚊噶嘛，系嘛？所以其实大家要明白咧，管制呢一个租金咧，其实系啱嘅，因为好多时咧就系、是、基本上。点解咁贵都有人租呢啲劏房？因为佢嗰个冧心细啊嘛，因为佢揸到好细，有啲甚至乎呢80尺劏房都有嘅。咁佢尽量揸细个劏房，嗰个尺租咪平囉。其实个环境都系差嘅。咁、所以基本上呢，市场有人住呢，基本上呢就反映一样嘢俾大家听，就头先你都讲过啦。其实劏房系一个过渡性房屋嚟嘅。上公屋之前或者上居屋之前呢，好多人都係住劏房，佢可能有几年嘅。咁、所以其实解决劏房呢，我哋应该讨论呢个问题之前，就要将嗰个答案讲出嚟。解决劏房好简单，只要加大公屋落成量，同埋将所有嘅土地活化，问题就迎刃而解。唔係喺度讲话喂 10% 10大佬十五年十差妹咩？大佬，喂我哋做嘢，喂我哋做嘢一定要讲出个问题嘅核心喺边度。只要将而家嘅土地活化，不过呢个太长啦，我哋唔讲啦，因为时间关系，接咗佢啦，即系大家明白我意思得啦吓。 系。但系都有个现实啦，即系你讲嘅时间长就，因为我哋嘅大家知道，即系房屋问题喺香港都困扰好耐啦。咁啊，搞来搞去都唔得，咁你好多租金啊，各样嘢，物业价格又升紧啊，咁啊，即系都造就咗而家话要即系再重新做翻租管嘅呼声啦。咁但系杨冠华，我想问下你嘅咧，就系话咁有啲， 你嗌我华记都得噶，你嗌我华记都 OK 嘅。 OK 系啊，嗱咁，但系有啲譬如话即系劏房嘅嗰啲大业主就会咁讲嘅，就话哇，你搞即系管制太紧要咧，就我就最多唔租嘅啫，唔做嘅啫咁，系咪真系会咁咧？ 嗱，嗰啲人咧唔系叫大业主，嗰啲叫二房东。 嗯， 俗称你话劏房嗰啲吸血鬼咧，就通常系二房东嚟嘅。点解咧？嗱，我就讲前线嘅嘢啦，即系我哋经历咗咁多年，见到咧，其实咧搵水嗰啲咧，即系大包租公咧，通常咧佢系一个平价租一个咸菜嘅烂楼劏房翻嚟。跟住自己用五至十万一间房嘅装修成本，里面有厕所同埋开放式嘅一个厨房啦、 嗯。 其实都系一块咁嘅板嚟嘅啫，都冇厨房㗎啦。咁佢用嗰个成本就装修咗层楼，就同个业主签长租约。咁通常嗰啲业主可能喺老弱残兵啊，咁一签就签佢五年十年，跟住佢就计数啦。嗰啲业主呢就个租金呢就真系呢要管制嘅，因为佢本身唔係真正嘅業主，佢揾食嘅，你記住。 嗯。 你對付揾食嘅人同正對付真係收租嘅業主唔同，所以呢個管制呢冇喺一個正常住宅嗰度，佢淨係話劏房啫，所以佢裏面有意思喺度嘅。 嗯。 咁我想問題嘅核心啦，我想話俾大家聽呢，就較早時我都去咗水務局嗰度開會呢，就俾咗啲方案呢俾水務處去執行。其實呢，簡單一句呢，政策係好嘅。千祈唔好咧，就俾外界认为好心做坏事。只要大家用正常人嘅角度去出发做好呢件事咧， 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呢個政策係幫緊啲基層同弱勢社群。只要你話業主咧，嗱，大家千祈唔好分化業主同埋租客個關係，因為租客同業主咧，喂，我都係租客，我好多地方我係租緊人嘅，係嘛？同一時間我又係業主，咁所以千祈唔好咧去分化租客同業主嘅關係。其實租客同業主嘅關係都有個戰略性關係。如果你話一啲好啲嘅業主咧，其實有好多啲老人家咧係靠收一層唐樓、兩層唐樓或者嗰啲洋樓咧嚟收租，係攞嚟退休嘅。咁你話最差嗰啲咧，就頭先我講揾食嗰啲，即係俗稱吸血鬼劏房嗰啲咧，二房東嗰啲咧，咁佢哋可能又唔維修啊，又即係有啲嘢做得差咁。但係因為有水務署嘅介入啊，即係我諗我唔需要講水務署嘅介入嗰個刑事化唔使啦，係嘛？我講過啦，嗬。因為嗰個如果你濫收水費就即刻刑事化，罰10,000蚊留案底 嘅。 其實呢個已經係幫咗去呢一個推動呢一個租金管制，因為唔會話有太多嘅複雜嘢，其實好簡單啫。15、20呢啲，我哋個斟酌點唔係呢處。我哋嘅斟酌點咧就係、是、其實市場價格係點嘅咧？我講翻今日嘅市場價格啦。 係咯，有冇喺實施租管之前咧，啲業主有加租，有冇咁嘅情況？ 梗係冇啦，因為你市場係 market， 呢個 market 係自由市場嚟噶嘛。而家油尖旺啲劏房户最平都5-6千蚊，你話佢再加？喂，老实讲，佢个最大敌人你知唔知系乜嘢啊？而家隔篱龙宝酒店啊，九龙公园隔篱龙宝酒店8000蚊一个月租咋？早排疫情我租间房嚟得闲瞓下晏觉都系8000蚊，有人执埋房添啊！你基本上你啲人唔系傻噶嘛？ 即系唔减加得咁紧要啦，系嘛？唔减加得咁夸张。但系阿袁工话，我都仲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添啫，就系你觉得而家咁多措施咧，今次公布咗啊，足够未噶啦？有冇啲嘢系未做，或者你觉得系应该要再补翻落去，令到个租管个措施会完整啲咁样？ 嗱，阿陈生、陆生，而家我哋香港面对另一个问题，其实啲政策就想帮基层，但系如果稍一不慎咧，俾人哋分化将业主同呢、這个租客分化咗咧，就變咗啲社會事件咧，咁就唔掂嘅。所以我哋咧覺得用藥咧，你係要溫和嘅。即係我見到咧，政府咧其實而家做好多嘢咧，佢係爭一個卓越嘅推銷員啊，將好嘅政策推銷出去。我打個比喻啊，好似水務局上次去開會咁，喂，佢話每個杯沙收人哋400蚊按金，佢話唔得啊，成本要加乜乜乜。我話你咁樣講死梗啦，你梗係話你开间劏房出嚟，本身个水表唔使你俾钱，水务局提供嘅，咁佢本身自己做劏房，佢都有成本噶嘛，买个水表电表翻嚟都自己俾钱噶嘛，即系其实政府就比较死板嘅，因为冇办法，你做官咧，嗱，即系好似你而家求其搵个官出嚟同我讲，佢一定系唔到位，佢一定系就住嘅，因为佢冇办法，佢喺个制度之内啊嘛。我哋点解可以畅所欲言咧？喂！你而家揾個人同我講基層劏房一定唔夠我當，因為點解咧？我哋好熟悉每一間房幾多錢。譬如而家我哋每一度電啊，每一度電有冇濫收電費，每一度水費有冇濫收水費嘅。我哋梗知嘅，有啲嘢博懵收人哋80蚊一個頭啲水費，係嘛？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咧，前線咧暫時第一，啲業主可能都烏噹噹，佢都唔知道你係推呢一樣嘢，呢、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當你推過去嘅時候。价格是由市场来定的、不是你和我来定的。 OK， 好。 是的，时间关系。是很重要的。 好，多谢晒杨冠华，咁多时间关系啊，同你哋倾到呢度啦，就系、是、地产代理嚟噶，系专业地产顾问商会的副会长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呢几集我哋讲嘅一啲容易忽略嘅发音原则啦。第一个好紧要嘅咧就系某啲音，例如 PTK 啦，例如 F 啦，例如 S 啦，呢啲所谓 voiceless 嘅 consonants， 一啲声带唔震动嘅辅音啦，叫做佢哋前面嘅响音好多时候咧系会缩短咗嘅。嗱，俾多个例子大家 ，LEND。借，譬如我哋话借钱俾人 ，lend 啦 ，to lend somebody money，lend，L-E-N-D， 同埋 L-E-N-T 系个 past tense， 呢两个字咧读落去咧，我哋最大嘅分别，即使佢有 n 喺度啦，我哋最大嘅分别咧，其实系长短 ，L-E-N-D 系 lend，lend，lend，L-E-N-T 系 lent，lent，lent， 急停嘅。急停嘅， 所以他们譬如说我嚟緊會借啲錢俾佢，我會話 I'm going to lend him some money, lend him some money, lend him, lend him。我哋冇一個急停嘅需要嘅。但係如果我話我之前借咗啲錢俾佢 ，past tense 嘅時候咧 ，I lent him some money, I lent him some money, lent, lent, lent， 就會有個輕微嘅急停。咁呢個係講英文嘅時候咧，係特別要留意嘅，因為如果你唔掌握好呢個 principle 咧，好多時候係會令到人哋未必聽得明你講乜，或者係以為你講錯第二個字嘅。留意呢樣嘢啦 ，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咧，就係政府就住劏房租務管制咧，就提出修例啊！咁啊，又問一問咧呢位嘉賓點樣睇啦，陳景祥嚇。 係。 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鄧寶山啊，鄧寶山你好。 係，主持你好。 係，就住今次政府嘅修例方向，有咩嘅意見啊？ 我估我哋就一路都睇翻即係個租管條例嗰個定立啦咁樣，咁啊睇翻嘅琴日個公布嘅內容，咁啊都同之前連公眾小組提出嘅意見基本上都係大部分都相似嘅。係 啊， 咁就我哋一路都關注嗰個起始租金嘅問題，咁係有少失望啦。咁佢都冇提過有具體嘅方案啦。咁琴日啊，陳帆局長其實特別都提就話，因為定係起始租金嘅時候就冇足夠嘅數據，咁呢個我哋都覺得唔係太合理嘅，因為其實現有工作小組喺成個研究裏面亦都有委託政策21去做研究，其實都掌握咗一啲數據，差估署亦都有數據，統計署其實都有劏房嘅數據，咁如果你話呢啲政府部門冇，其實民間團體都有好多數據，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係冇足夠數據，以至到定立唔到起始租金咧，這個其實唔係好解釋得到。 係咪未齊備啊？因為咧，其實根據研究小組咧，都發覺有一啲嘅劏房嘅租務咧係冇即係簽一個租約咁樣嘅，更加遑論就係話交俾差餉物業估價署啦。咁所以收翻嚟都再統計，係咪都要啲時間呢？ 當然我估佢而家個完整數據當然未有啦咁樣，咁但係實際上面我哋都覺得其實係咪真係冇數據可以參考呢咁樣，咁政策有一其實都係有問劏房嗰啲家庭嘅，咁甚至其實佢哋自己嘅研究都有講呢，其實嗰個冇簽租約呢其實都唔夠三成嘅，其實有七成都係有簽租約，咁所以當然你話冇全備嘅資料咁我哋同意嘅，但係你話完全冇資料呢我哋又覺得唔同意，咁包括差估署呢佢雖然冇一個劏房資料，但係其實佢都有好多整體物業的一些即租務上面的資料，我覺得那個特別我們自己團體有提，其實那個應課差餉租值其實都是一個參考的資料，我們都覺得其實是有足夠資料的，但是當然現在你說會不會到條例實行了有簽有打離任之後有打離任可以掌握到多些數據，然後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估算呢，我們同意的，不過現在在定立的時候會不會都先有一個即初步的數字，或者是初步對於即係起始租金有一個規定咧，咁我哋就覺得對個租客個保障會大好多咯。 嗯，鄧寶山嚟佢依個譬如10%咧，即係最高個加幅啊，同埋即係個起始租金都係一個爭論點啊。你講翻個起始租金嘅時候咧，即係話因為其實都同我譬如梁永祥啊傾過咧，即係佢似乎都係話想嗰、那個俾翻一個即係嗰啲劏房二房東啊，或者係佢哋嗰啲人咧，就係一啲多啲嘅彈性。咁咧，佢哋都相信咧，即係話唔會突然之間大幅加租。咁反而你哋譬如可能对个前线嘅一个情况会了解多啲嘅，咁你其实系咪真系最惊都系因为起始租金如果唔定嘅话，系咪会真系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大规模嘅，即系好多会突然之间将个租金会加咗先咧？咁有冇咁嘅可能性？或者你哋系咪真系一个主要担心呢方面嘅情况出现？ 系啊，因为我估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即系过去当然有租管啦咁样，咁但系确实都真系其实取消咗都有十几年啦。咁你而家突然间话我而家限制咗你个加租嘅幅度。咁我諗其實一個業主其實佢都好正常地會諗啦，咁而家你限制咗我，咁但你有一啲位其實又冇限制喎，咁我會唔會真係先發制人呢咁樣，咁呢個情況我諗係好容易即係邏輯上面都會諗到會發生，咁同埋即係我諗點解政府即係搞咗咁耐都要 定租管咧，就睇到其實就係個租客同埋嗰個業主個議價能力實在太懸殊啊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個狀況就係你冇租管，其實即、就、係、是、其實逼遷啊啲問題，係隨時加租嘅問題，其實都會出現。咁但係而家有咗規管嘅時候，佢會唔會即刻即係好守法嘅咧？其實咁我哋其實係好懷疑呢個狀況咯，咁樣。 係啊，因為其實都今次嘅修例都講緊話，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嘅租約啦。咁同埋業主都唔可以濫收水電費啊。咁當出現即係譬如業主唔跟呢個法例嘅時候，咁租客會唔會真係有議價能力，或者係去到真係舉報個業主咧，都係一個問題，係咪咧？半分鐘時間， 呢個都係執法上面，我哋覺得其實係要加強好多咯，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即係頭聽翻琴日阿陳帆局長嗰個提法，都係要靠即係一啲租客睇到唔合理，佢要去舉報。咁但係其實同而家冇分別㗎。而家我哋都見到有一啲情況，其實即係租客都因為嗰、那個。嘅議價能力唔夠咧，其實佢都驚俾業主逼遷咧，其實佢都會即係去有好大嘅一個猶豫去做舉報。咁所以我哋其實另一個建議就係喺個執法上面，如果佢加大差股處嘅嗰、那個即係執法能力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都可以做多啲嘅巡查同埋檢控嘅一啲即係措施去做咧？ Okay. 好，唔該曬鄧寶山啊，咁我哋都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嘅意外已经清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喺龙门居。至于较早前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葵涌公园嘅修树工程都已经完成，封路重开，一带只系车多。喺中环嘅火警封路亦都系已经清场嘅，威灵顿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德尔纳街一段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个一新上市，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稳星国际、环亚国际医疗集团、MS Concept、全民国际、灿灿品牌。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Coolink、完美光电、圣马丁国际旧股、积木集团、盛良物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7。日元110.77，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4，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现价报16,73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4美元，卖出1,80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已经拖走，咁消散之中嘅龙尾啦，分别就接近石门同埋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另外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啦就排到去沙宣道近罗富国径，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沙宣道近罗。富国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咗电话机楼。而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太子道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啦，排到去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车多噶，龙尾就喺博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这个是一个普通香港家庭的故事，亦都是疫情下万千家庭的部分写照。 全部居民都要去隔离营接受检测观察。 咁大件事， 虽然会有风雨，但总有人同你一起面对。 我哋当年打得赢沙士，18年后嘅今日都一定唔会输嘅。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6月16日起，逢星期三晚9:30，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FM926 奥运第一台，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在这里想点以下这首歌送给香港运动员，希望你们的成绩和前途都好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明天会更好。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陈景祥。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陈景祥在这里。陈景祥你好。 是 啊， 啊，你好。 关于香港的疫情呢，看回其实都可唔可以都叫用平穩咗嚟嚟形容咧嚇？即係譬如今日啦，咁都係都一宗嘅輸入個案啦，咁嚇。咁以往嗰幾宗，即係譬如係有出現本地個案啦，咁但係後來咧亦都發現啊，其實咧係同一啲嘅輸入個案相關嘅，咁所以咧都亦都冇引起一個大規模嘅社會爆發啦。咁所以都見到疫情係咪都算叫平穩咗咧？有冇即係再諗下之後嘅防疫措施有冇得放寬咧嚇？ 嗯，我覺得其實唔止話平穩咗，其實即係表現咧，尤其近呢幾個月啦，算係相當好啦。依嗱，第一咧就包括咗即係我哋嘅，即係起碼已經冇咗一啲大型嘅爆發啦。咁另外第二即係發現到零星個案咧，都係可以即係知道 基本上是譬如由外面来香港，咁同埋咧就系、是、就算追踪咗啲变变种病毒咁啦，咁大家都好紧张啦咁，咁、嗯、但系第一咧即基本上都知道个源头或者个来源系点嘅，咁另外第二咧亦都系冇话即刻触发咗一个即系好似传播链咁样咧，即喺社区嗰度再爆发出嚟啊咁，咁呢啲方面我谂都系一个控制啦，同埋即系我谂系。各方面即係大家努力啦，即係市民，我諗呢個層面就一定係已經大家即係做足預防啦，即係戴口罩、洗手、社交距離，即係呢啲咁香港人已經係熟曬㗎啦。即係咁除此之外，我諗譬如政府早前即係做翻嗰個圍封啊、追蹤檢測等等，都要承認咧係即係發揮緊效用嘅。咁另外再加上而家新嘅因素就是打針啦。咁打針我哋雖然話慢啫，但係而家慢慢都去到30%啦，即係真係已經接種咗嘅即係香港人。 嗱，而家香港啊。接种咗第一针嘅人口啊，就有超过240万，就讲紧系36%左右啦。而香港咧就接种咗第二针嘅人口咧，就大概系160几万，咁啊讲紧咧就系24%嘅人口嘅吓。 系啊，咁呢个数字就系点比较咧？咁譬如睇翻我哋成日我哋个邻近嘅新加坡啦，咁新加坡而家都系讲紧30几%啦。咁当然我哋话讲紧最即系最成绩比较最好嘅，譬如以色列、英国嗰啲咧，即系去到50%或者甚至60%以上嘅、啊，就唔多嘅，即系嗰啲地方都系。 嗯 咁但我哋话我哋慢慢即系一路上紧去嘅呢个比率咧，接种比率咧，亦都形成咗另一道即系我哋叫防火墙咁啦吓，即系话市民个自觉遵守规则，政府做嘢，咁再加上而家咧就慢慢又接种嘅，咁即系变咗咧就只会安全咗啦，系咪？即系大家知道，即系接种嘅疫苗即系可以真系的确可以做到预防嘅，咁所以变咗系即系几个因素咁咧造就咗香港而家的确咧就系、是、即系真系表现系几好噶啦吓，我哋见到而家即系零星星每日几宗咁。咁啊，即系算系比好多地方好啦。譬如内地早前，譬如话举个例子，广州一爆都好犀利噶嘛，系咪？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其实都算唔错噶咯，至到现在为止个成绩。 嗱，睇翻咧，其实头先补充翻啦，头先新加坡咧都讲起啦吓，新加坡咧而家有57%嘅人口系接种咗一剂啦吓，37%嘅人咧就完成咗接种两剂噶。咁嗱，而家香港咧就有一个所谓清零。即係過去一路以嚟咧，無論係專家又好，特區政府都好咧，都有一個所謂清零嘅一個抗疫嘅目標啊。咁其實就講緊咩咧？就透過一個都幾嚴謹嘅一個入境人士嘅一個檢疫嘅限制啦，以至到咧就係社會上一啲嘅社交距離係要維持住嘅，一啲嘅防疫措施係要維持住嘅。無論係你一啲嘅營業處所啊，以至係社會上面公眾場合嘅限聚令啊，都一直係維持住嘅。咁就是有一个所谓清零的一个目标啦，吓咁，咁但系咧就近排咧都见到有啲嘅国家咧就开始提出啊，其实系咪真系要继续呢个清零嘅政策咧，还是都要谂一谂喺呢个即系新嘅环境之下，又出现一个变种病毒啦，吓，亦都喺好多个国家咧都见到令到个疫情嘅数字系反弹啦。咁同埋就系、是、亦都系当即系接种疫苗嘅人口都开始增加嘅时候，系咪需要咁担心嗰个嘅病毒咧？咁所以有啲嘅国家都开始提出话，不如我哋都考虑下同呢个嘅病毒喺度共存啦，又或者佢可能咧，因为咧就接种疫苗嘅量啊，个人口比率咧系增加咗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使咁惊佢啦，可能咧当佢系一个流行病，好似流感一样咧，其实都系可能会发生嘅事嚟嘅。咁讲紧嘅就系咧近排咧咁新加坡咧就系宣布啦，咁佢哋嘅卫生部长都讲啦，咁就会放弃呢个所谓清零嘅政策啊，并且咧就分阶段去取消一啲嘅限制封锁措施啦，其实但系咧就系、是、亦都系同时咧系会恢复一啲嘅大型聚会啊。咁讲紧嘅咧就系佢哋有一啲嘅策略嘅，咁包括咧就系继续去到提高嗰个疫苗嘅接种率啦。因为就算话而家有 Delta 变种病毒都好啦，咁见到个疫苗嗰、那个喺降低嗰个嘅感染啊吓，以至传染方面咧都系有效嘅咁。咁另外咧，亦都見到第二咧，就係繼續係呢個嘅唔使再大規模咁去追蹤一啲嘅密切接觸者啦。可能咧，亦都係試下俾啲患者咧喺屋企裏面康復啊，亦都咧唔使話咧係不斷咁去密切監視住一啲嘅確診嘅人數啦嚇。咁可能咧係反而咧就聚焦喺一啲嘅重症患者咧，可能更加好。咁同埋咧就亦都可以恢復翻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啦，同埋亦都可以讓啲國民咧係出國旅遊啦。 咁至於英國方面咧，就雖然咧就都見到有 Delta 嘅變種病毒嘅個案係增加啦，咁但係近排咧都係宣布啦，咁將會喺7月19號咧就係放寬一啲嘅或者撤銷一啲嘅防疫措施啊，咁包括咧都係咧室內嘅一啲防疫措施、社交距離咧就可以取消啦。咁同埋咧就係一啲嘅大型活動咧就係亦都可以再進行翻啦。酒吧同埋餐廳嘅一啲入場要求咧，亦都係取消。 嗯， 咁講緊嘅就係、是、啊，隨住個疫苗接種率上升，就可以咧係去到取消一啲嘅放寬一啲嘅防疫措施啦。咁係咪呢個香港可以借鑑嘅地方咧？ 我諗有咗疫苗注射之後咧，就嗰個情況真係變咗嘅。因為早前即係我一路講緊香港要清零啦，同埋即係一路好多咁團體啊，包括政黨，當時大家可能仲記得啦。一討論到呢個抗疫嘅時候，就覺得政府辦事不力啊，又唔清楚地講明係唔係用一個清零做一個目標咁。咁後來政府終於都承認咗啦，即係佢哋希望係做到清零嘅咁。咁其實清零呢個模式咧都要靠好多功夫啊，即係正如聽都提過啦。咁包括要有一個嚴格嘅邊境管制啦。要積極追蹤啲確診人士嗰個緊密接觸者啦，同埋要保持社交距離，即係要嚴格地執行，咁你盡量減少傳播。咁呢啲所有做法咧，其實都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是、第一咧，都幾一定程度上我哋話咧，一定會有啲擾民嘅所謂嚇。大家都仲記得咧，突然之間爆發咗某一啲即係情況之後咧，即係個案之後咧，香港大家都仲記得啦。突然之間你翻到屋企可能就要去隔離中心嚇。要即刻住14日咁你無論係個民情引起一啲恐慌啦，同埋實際唔方便啊等等咧，其實都會令到你呢個模式咧，其實係執行嚟一定會產生好多即係民怨啊。咁同埋咧就個尤其是積極追蹤嗰個問題咧，其實你要動用嘅資源亦都相當多嘅。即係一個社會係咪能夠長期即係用一個咁嘅資源去所謂即係消耗戰咧打？同埋另外清零咧，其實大家睇到啲個案咧，譬如話啲地方咧，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台灣。台灣曾經到都大家知道啦，都好醒噶嘛，即係講到話好勁噶嘛，咁啊仲要去世衞咧，即係好多人撐台灣嘅咧，就佢俾佢講下佢成功經驗，但係點知未去到之前咧就開始爆啦。咁佢其實都係點解？都係一啲人哋話係呢啲機遇，即係因為台灣成功其實原因都係即係真係封關封得好嚴格。咁但係你難免到有啲飛機嘅機師或者機組人員落到嚟，係某啲情況之下一觸發到嘅，其實都一樣係破咗佢自己嗰、那個即係所謂咁緊密封鎖啊。做到個效果，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就所謂與病毒共存又好啊，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啦，呢個清零似乎都越嚟越大，受到個壓力咧，就未必咁容易守到落去。 嚇、嗯，咁、啊、我哋電話係18723111啦，18723111。咁大家對於香港係咪究竟繼續需要去到追求清零，都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下意見啦。咁但係即係清零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嚇，實際上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即係隨住即係譬如一啲尤其是香港啦，係一個即係國際都會啦，好多唔同嘅人士都會嚟到香港入境啦。咁清零係咪真係可以滴水不漏咁做得到咧？都係一個實際上要考慮嘅問題。咁但係要做到同病毒共存，又有啲咩嘅條件咧嚇？咁不如我哋都問問呢位專家啦。咁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兩位主持好， 系嗱，而家新加坡同埋英國咧都係分別話會將會咧就放寬一啲嘅防疫措施，咁同埋咧就新加坡都話咧就唔會就係再去追求清零啦，而係咧就係嘗試咧就係同呢個病毒共存啦。你點樣睇呢啲國家嘅做法咧？ 嗱，我諗佢哋嗰兩度做緊嗰個實驗咧，有佢自己個國家嘅情況啦，究竟成功同失敗？我哋都睇翻，即系话跟住嚟嗰两个月嘅发展咧，大家其实有时讲呢啲所谓你临保唔保持清零咧，嗱我谂就话如果你睇翻未有疫苗之前咧，肯定就系话保持咗清零嘅地方，就话佢嗰个经济啊民生系得以维持，保持唔到清零嘅地方咧，无论政治啊经济民生方面咧，都系其实有个惨痛嘅教训。咁而家問題就話，有咗疫苗之下，入面能唔能夠令我哋係安全咁樣放棄呢個成功清零嘅政策嘅啫？咁但係你話係，即係話我哋冇錯，好多嘅防疫措施，尤其是社交距離措施咧，佢係有一定嘅，即係話好大嘅經濟民生嘅代價，係冇可能係即係話長期維持落去。個問題所以唔係話我哋幾時話放寬呢啲措施，而係問題就話。即系问题唔系我哋会唔会放宽啲措施，始终我哋都会放宽啲措施。 嗯嗯、 问题系几时？ 同埋用咩模式喺咩条件之下做咁解嘅啫。嗱，由于而家喺个全球变种病毒嗰个爆发之下入面呢，其实入面呢，即係话我哋嘅所谓嘅，即係话以前讲緊嘅六成几嘅，即係话嗰个人打疫苗就有群体免疫呢，似乎呢一个系用而家嘅疫苗呢可能都系个幻想嚟嘅啫。因为实际上嚟讲呢，睇返呢，其实有唔少嘅地方呢，譬如以色列啦、同英国呢，其实理论上呢包埋佢自己嗰啲嘅自然感染呢，其实已经到呢个水平。但实际上呢，个疫情系唔能够受到有效地遏止呢，而家都系反弹嘅。所以其实好多地方呢，而家都渐渐呢系将呢个所谓嘅一个政策呢系改变呢，是要要求呢，是将一些比较特别容易受到感染有严重的病人呢作为一个优先的覆盖呢。因为你如果那个群体免疫未必能够真的话能够做到一个，譬如说你是八九成的一个的覆盖，尤其当我们的是十二岁以下的时候，暂时未能够有疫苗覆盖之前呢，你根本上是不容易做到。如果你是要而家嘅疫苗咧，射只都好咧，其實佢都係會比對呢個嚴重嘅，譬如新冠肺炎嘅感染咧，都有一個好好嘅保護作用咧。所以而家嗰個目標咧，反為係話你應該咧，係將一啲嘅高危嘅人士入邊咧，應該將佢哋本身咧係盡可能咧係全覆蓋咧，係而令到咧，無論喺任何情形之下入邊咧，你都減低。即係話呢一啲咁嘅，譬如話係容易，即係話係會發嚴重病嘅人入面嘅，即係話佢哋受到呢個病毒影響，保障我哋醫療系統同我社會嘅整體嘅運作嘅。而喺香港嚟講咧，我哋唔好理，即係話新加坡同埋嗰個，即係話係英國佢嘅實驗究竟係未成功啦。雖然嗰樣嘢，我諗大家都係即係話，而家都冇人確保嗰樣嘢。喺英國自己好多嘢唔同嘅意見咧，佢入院嘅數目而家都開始上升緊。究竟入邊以後嗰啲究竟係是禍是福嘅？可能大家睇緊頭，跟住嚟緊兩個月。但喺香港嚟講咧，我哋根本上呢個階段係並冇條件咁做，除非咧我哋係要治我哋嗰，譬如話係即係接近100万嘅，即係話個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佢哋覆蓋率咁低咧，至佢哋喺一個高度風險入面嘅啫。所以呢個問題對香港嚟講咧，而家唔係一個我哋要問嘅問題。我哋而家要問嘅問題就話，我哋點能夠盡快係覆蓋咗我哋一啲六十歲以上嘅老人家同埋啲長期病患者，尤其是我哋一啲高危嘅院舍。當我哋未做到呢樣嘢之前，而係罔顧話放棄嘅清零咧，其實你呢樣嘢係有一個道德嘅問題。亦都置我哋好多呢100万嘅一啲长者同埋长期病患者咧，呢一个即系话呢个系高度嘅风险入边嘅。 阿梁志超啊，我想问一问你呢度咧，即系你话有啲六十岁以上啦，同埋高危院舍，你嘅意思系话咧，即系个覆盖系话，即系希望系佢哋注射，即系打针去做一个咁样嘅防御，或者系达得到一个即系群体免疫。 唔系呢个，其实唔系话 系咪咁啊？ 而是我哋要知道呢，譬如你睇返最新以色列嘅数据呢，就算核酸疫苗呢，佢保障嗰个感染呢由94%跌到64%。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嗰、那个群体免疫，如果呢数据係啱呢，群体免疫嗰个可能性呢其实係趋于渺茫嘅。其实好多地方呢，英国点解佢想放宽呢，就因为佢哋啲院舍入面呢打到95%呢，而你啲係老人家入面呢去到90%嘅覆蓋呢，佢哋入面呢即係話係真係話能夠保障唔到人，相對係一個少數，所以佢哋有條件呢，佢哋喺佢哋政治氣氛之下呢，佢哋咁去做咁解嘅啫。咁而我哋本身呢要明白就係話呢，呢個群體免疫一日未做到之前呢，根本上是要受到保障，都一定要自己是打疫苗你才会有一个保障，你不能够指望人家打疫苗保障你，尤其一些的长期病患者和长者，其实他们是更加需要及早接种，而这件事我们在香港是绝对落后的，未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 你是妄清，即是说你是说想放弃的清零呢，这样东西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不负责任的。 嗯，梁医生，我都想问一下，即自从病毒出现了变种之后，大家就见到那个抗疫就好像一场竞赛一样，即是变种病毒就不断出现新的变种的类型。而疫苗即虽然都见到仍然都对于变种，即是某些疫苗对于变种病毒都虽然仍然有保护力，但都见到是稍微下降了的。你见到如果即系按照而家个变种个趋势啦，吓咁如果要就算话即系打晒针，即系有一个高嘅接种率都好，咁系咪仍然都有条件、有资格去到话放宽一啲嘅防疫措施啊？ 嗱，其实我哋虽然唔能够单靠个疫苗嚟到做到所谓嘅群体免疫，但我哋每打多个人咧，其实入面都是会有效减低个病毒在我哋社区传播。只要我哋呢仍然是用返一啲比较稳妥嘅外防输入同内防反弹嘅措施呢，我哋仍然可以呢是有效咁样控制个病毒在我哋社区度传播嘅。如果我哋真係能够守得好我哋嘅外防输入呢，其实我哋内部嗰、那個好多嘅社交距離措施係可以放寬嘅，正如未有疫苗之前，好多啲措施喺內地都放寬啦。咁而事實上嚟講，雖然話喺內地入邊有啲地方偶然係有爆發，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其實入邊嘅好多時候都係牽涉到啲外防輸入嘅漏洞，而呢啲咁嘅問題咧，就反為我哋係點能夠盡量封咗啲外防輸入漏洞啦。其實你要睇咧，世界好多唔同地方虽然係所谓用嘅疫苗护照呢，但佢哋基本上都係用疫苗护照俾啲疫情同佢相若或者好过去嘅地方。英国嗰个黄色嘅名单入面都冇包括啲疫情比佢严重好多倍嘅地方。咁而你欧洲嘅白名单亦都係一样嘅。咁我哋香港如果能够做到一个譬如话守得稳嘅外防输入，是令到我哋周邊嘅城市都放心咧，我哋有條件同我啲疫情相若能夠清到零嘅地方咧，係即係話開關同埋重啟經濟嘅。而呢樣嘢反為係即係話個特區政府其實要首要去睇嘅，因為事實上嚟講，以我哋而家疫苗嘅覆蓋情況，我哋係冇條件係開放俾一啲疫情比我哋高一百倍、甚至乎一萬倍嘅我哋而家 B 組同 C 組嘅地區嘅。 好啊，多谢晒梁志超医生啊，多谢你。梁志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嚟噶，咁啊大家都关注，即系而家有啲国家就系即系推出一啲嘅与病毒共处嘅政策啦。咁究竟对于全球疫情嚟讲系一个咩嘅意义咧？咁我哋不如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啦。 法官有助证明本港司法独立以及维持外界对本港司法嘅信心。荷兰一名知名记者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街头中枪，目前情况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三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但未交代犯案动机。64岁的德弗里斯专门报道罪案新闻，曾经因为调查黑帮同犯罪组织收过死亡威胁，要由警方保护。他当地星期二下午出席电视台节目之后离开时遇袭。目击者表示，德弗里斯至少身中五枪，其中一枪是击中头部。首相吕特形容袭击令人震惊，是对一名勇敢记者和新闻自由的攻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谴责事件，形容是对新闻业、民主和法治的攻击。在天气方面，覆盖中国东南部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同时与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晚上七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三亚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高1-2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摩星嶺道口的意外已經清場，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樓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由于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了，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现在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九龙方面在清水湾道因为水管急收，现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就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诚宜道、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和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塞紧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而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龙尾在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谁说笑年月在你好，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关仲贤，我想点 Rubber Band 的未来见。我们节目讲的虽然都是认真的中国新闻，但我都会希望用轻松的方法和听众一起更加了解中国。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言论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見到有新加坡咧已經係講話係放棄咗清零嘅防疫措施啊，防疫嘅路線啦，咁啊改為咧就係與病毒共處嘅一個政策啦嚇。咁見到英國咧亦都宣布咧話會喺19号咧就係解除大部分嘅防疫措施啊。咁對於而家嗰個疫情咧，即係嗰個全球嘅疫情嚟講係一個咩嘅意義咧？咁啊係咪有啲咩嘅條件先可以咁樣做咧？係咪譬如話嗰個疫苗嘅接種率要達到一定嘅比例先至可以咁样做咧，即系大家抗疫都抗疫咗，即系年纪啦吓。咁、究竟有咩方法啊，可以 叫做繼續行落去咧，有冇一日啊可以解除翻呢啲嘅防疫嘅限制咧嚇？我哋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 係啊，即係我諗英國同埋新加坡都係想話即係用呢個共存取代清零啦。咁其實共存，我諗應該要講得清楚啲嘅，即係除咗共存之外，啲當然要有啲預防啦，即係譬如接種疫苗嘅其中一個啦。因為頭先我講，譬如我哋當呢、這個當係一種流感咁先啦，流感可能有季節性嘅咁，咁啊到季節性嚟嘅時候，可能你咪打針啦咁嚇，咁你就算唔打，有啲人可能都放心啦。咁但係打咗，你可能就預防得咧就更加放心啦咁。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即係話清零咧，理論上即係唔做唔到啫，但係話與病毒共存咧，其實都仲係有啲措施要做翻嘅。我覺得你睇翻英國同呢個新加坡咧，其實都好唔同啦。新加坡雖然都係話要考慮到去一個新嘅常態啦，咁就會放棄用清零嗰個做法。咁但係咧，佢個放寬措施見到都比較謹慎啲嘅，同埋咧新加坡其實一直咧控制疫情，大家知道啦嚇，因為有個榜咧，其實排名噶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話邊啲地方抗疫比較成績好嘅。咁其實咧，新加坡一直都唔錯嘅。新加坡幾次大爆發咧，主要都係其實喺嗰啲外勞啊，外勞嗰啲聚居嘅地方嗰啲咁。咁本地其他地方咧，其實都控制好嘅。咁但係英國咧，就似乎就另一樣嘢。英國咧，其實而家嘅情況咧，就絕對唔係好噶，因為而家大家知道首相約翰遜話，由7月19日開始，英國咧重新享有6种自由啊嘛，英國人啊，咁6种自由咧，包括咗坐公共交通工具唔使戴口罩啊，取消呢個最多6000几磅嘅罰款啊，取消呢啲社交距最少1米社交距離啊，等等啦嚇。咁啊，依啲咧都好明顯啊，即係啲人民開心啦。咁但係咧就其實都風險都好大咁，尤其是今晚咧，即係呢個大家知道啦，呢、這個歐國杯啦嚇，即係去英國打咧，其實好多當地嘅人都擔心咧，即係你如果真係放鬆咧，可能會唔會嗰度又成為另一個爆發嘅可能性咧咁，咁而且咧就事實上，英國嗰個抗疫咧另一個咧就睇到嘅成績基本上都唔係好嘅，甚至可以講到好差嘅，因為英國咧就已經即係話喺呢個月咧錄得都有成12万宗嘅死亡個案咧，係屬於歐洲或者西歐裏邊咧最多嘅國家嚟嘅。咁而且佢近期亦都係差咗，因為今年咧較早時候咧就每日大概2000宗到啦，咁近期咧已經其實係上升翻去到一周咧有成近30000人嘅，咁其實係冇好到啊。咁但係咧，就大家知道啦，歐洲國家其實一直由呢個疫情開始咧，其實個民情反彈都好大，因為咧佢哋係真係唔係好習慣話需要戴口罩，或者好多社交距離措施，佢覺得呢個係所謂侵犯人嘅自由啊等等啊咁。咁雖然啲疫情後屘轉得嚴重咗嘅時候咧，都要咁做啦嚇。咁但係你持續得耐咧，係會造成一個政治壓力嘅。咁所以我諗係有一啲有即係選舉或者有民意政治嘅地方咧，就你長期做呢啲即係為咗要清零啊，或者要做一个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的国家都是守不得下去、所以我觉得相比之下其实新加坡那种就会是谨慎一点。正如我刚才跟一些业界人士即是梁志超医生谈开，他都不赞成香港做。但我觉得都要看你怎么看，有些措施即是当香港我觉得慢慢我们都平复一点的时候是可以放宽一点的，但放宽就不是表示你随意就好英国戴不戴口罩都可以。香港人还是很谨慎的，但是譬如说包括社交限制，包括有些聚会的限制，那些放宽当然一般人开心，另外业界也好处嘛，即你起码做生意做得多一点、 但是都要看看就是那个疫苗的接种率呢，是不是有条件呢就让这些地方呢去到放宽一些的社交距离措施啦、因为其实现在见到英国呢 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呢起码接种了一剂的疫苗，近50%人口接种了2剂啦。刚才都讲过新加坡呢有57%打咗第一劑，37%咧就打咗2劑啦。咁相比頭先講咧，即係香港個情況係36%人打咗第一劑，24%人打咗2劑咧。咁咧英國同新加坡個接種率咧都明顯係比香港高嘅。咁而根據咧即係新加坡方面嘅官員咧，咁早前都喺聯合早報度寫過文章啦。咁都講話其實都有好多嘅數據見到咧，係打咗疫苗嘅人士咧，咁佢個症狀咧係會比較輕微啲啦，亦都見到出現重症嘅問題。 題咧，亦都係減少咗啦。咁所以就會唔會都係一個疫苗嘅接種率啊，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去到決定啊，讓一個地方係咪可以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咁都係呢個大家係非常之關注嘅地方啦嚇。咁我哋不如都休息一陣啦，轉頭我講講啊，其實要真係達到呢個嘅疫苗接種率嚇，所謂群體免疫嚇，有條件咧去到放寬一啲嘅防疫措施，究竟仲需要咧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咧？咁即係需要啲咩嘅關注咧嚇？咁我哋不如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佢哋今日都發表咗一個調查咧，就係講講點解香港人咧就部分都仍然係未打疫苗嘅嚇。咁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咁不如都聽眾都講下。大家打咗疫苗未呢？咁如果未嘅话，咁仲有冇啲乜嘢嘅关注犹疑係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呢？都欢迎打嚟18723111啦。咁电话旁边呢就请嚟病人医护权益协进会召集人庞朝辉医生啊。庞医生你好。 你好。 你哋今日就发表咗一个调查啦，咁就问一啲就未接种疫苗嘅人士，咁究竟点解係未打针啊？咁你哋有咩发现啊？ 其實今次呢我哋就係回應返我哋五月其實都做過一啲類似嘅一啲嘅調查。咁今次呢我哋就訪問咗900多人，咁就一啲都係即係未打針嘅市民。咁我哋就想問下佢究竟就係而家有啲咩嘅問題令到佢哋係都會卻步啦，仲係未想打針啦咁樣。咁其實我哋有啲問題呢就同上次我哋五月做嗰個調查係類近嘅。譬如我哋了解佢係咪會係擔心自己是因为身体状况即不适合打针而是不打针。咁呢我哋就发现我哋之前问嗰个嘅结果呢就有76%呢係担心而选择不打针。咁、到今次呢我哋就发觉呢就有68%啦，即係少咗啲。咁、即唔担心嘅呢就亦都增加咗嘅。即係佢係其实係透过呢两三个月嘅一啲嘅可能係教育啦，一啲嘅宣传啊，一啲嘅鼓励啊咁嘅嘢呢係令到呢就真係少咗人係擔心嘅，即係由76%咧就係降至到68%。咁另外我哋都有問過佢哋，基本上會唔會係真係仲係幾反對呢、這、一個強制市民接種疫苗呢樣嘢啦？因為之前我有問過咧，其實都有接近60%+人咧係反對嘅，即係唔想有強制呢樣嘢啦。咁今次再做呢個檢呢個調查咧，都係有類似效果，有56%咧就係、即係反對強制我哋市民接種疫苗嘅。咁另外一個有趣嘅發現呢其實就係、我哋之前有問過嘅，即係會係五月嘅時候問佢哋有冇即係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到兩種嘅疫苗嘅選擇嘅話呢，其實當時呢就有60%呢就支持啦。咁到今次我哋再問返呢，其實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呢因為九月就可能會有機會就係、有啲嘅接種中心就會停止營運啦。咁所以呢就大家都擔心嘅，所以76%呢就開始咧，其實就表達到係想喺九月後咧都會有呢一個兩種疫苗俾市民揀咁樣嚇。咁係啦。咁另外咧就我哋都有問過嘅，即係因為而家我哋知道嗰個嘅變化啦，多咗人打，咁但係咧就亦都大家都知道咧，九月就冇針打可能。咁咧就咁佢哋我亦都 冇得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嚇，就要可能其他地方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問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哋係繼續有喺私家診所或者喺醫管局診所呢係提供兩種嘅疫苗選擇嘅話呢，就分別有71%同埋81%嘅人呢都支持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就係話基本上我哋得出嘅結論呢就係其實大家都會想，如果就算冇咗嗰個 CBC 嗰個嘅營運希望就算九月之後佢哋都可以即係去到私家診所或者係醫管局嘅診所去接種其中一種嘅疫苗。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呢，因為復必泰呢基本上佢而家個情況都係因為即係受制於嗰、那個疫苗嗰個嘅配置或者佢嗰個嘅準備情況呢係需要比較係低溫啲啦，同埋佢嗰個嘅要稀釋嘅情況啦。咁但係呢我哋都即係再翻查啲資料都見到呢，其實喺五月份嘅時候呢嗰、那個嘅歐洲嗰個嘅藥物局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嗰個叫做歐洲藥物管理局啊，其實就已經通過咗咧嗰個復必泰疫苗可以咧係處一個比較高温嘅狀態，就係2-8°C，咁就可以處到一個月。咁即係換言之咧，如果用呢一個方法呢、這個標準嘅話咧，基本上咧我哋真係可以探討多啲，就係話喺私家診所 除了是科興疫苗的供應之外呢，就是伏必泰疫苗呢、okay.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供應呢，就令到呢市民可以多一個選擇。 OK， 啊，龐醫生想問一下，就是現在其實政府都推出了很多的措施去到鼓勵市民去到打疫苗了，啊，而伏必泰的接種年齡也都下降了，啊，又提供一些的外展的接種服務，啊，給一些的不同的行業啊、團體啊，也都說譬如有疫苗假期就推動一些的僱主去到做，啊，甚至很多商界呢都有一些的即是疫苗的獎勵的抽獎，啊，或者優惠，啊，就給打針的市民。但是呢，即雖然你剛才的雖然是這麼多的鼓勵的措施，但剛才你的調查都發現，即未打針的市民之中仍然有接近七成是說即是擔心自己的身體不適合接種疫苗，這個才是最主要令他們卻步的因素。你覺得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即叫做叫做釋除他們的疑慮，鼓勵他們打針呢？ 其实呢个报告呢其实几特别嘅地方，就其实呢我哋发现呢，嗱，当然我哋之前我哋第一次嘅调查呢就係，是，有都考即係问过即係啲市民觉得有啲咩嘅方法，咁我哋嗰陣时都提出过呢，就係，是，疫苗假期呀，即係有薪假或者係多啲嘅一啲嘅譬如係有个嘅医疗嘅一个嘅咨询俾到嗰啲市民呀，或者将嗰个嘅接种时间接种中心嘅时间拉长呀，咁等等嘅一啲嘅措施嘅。咁其实有一啲呢政府都听咗都做咗啦。咁但係我哋发觉今次呢就其实即係见到嗰，那个最令我哋觉得係有诧异呢，就係仲係好多人係担心自己身体状况打唔到。咁，那个意思可能係乜嘢呢，就係，是，可能如果喺而家现有嘅 CVC 嗰啲中心里面呢，因为暂时都冇一个好好嘅咨询服务俾到嗰啲打針嘅人啦，咁佢哋去到就係預佢哋係健健康康咁就打針。咁但係如果佢哋係真係擔心嘅問題係唔係單單抽獎啊嗰啲誘因嘅，係可能係真係覺得身體狀況唔得，而佢可能係會選擇係一個佢自己嘅私家醫生啦、家庭醫生啦、喺醫管局裏面睇開嘅醫生啦，佢哋俾到一個佢哋切身嘅一個嘅身體狀況嘅評估，而話就同佢講聲話，其實你打得針嘅冇問題嘅。嘅話咧，我諗佢哋會更加放心。第二樣嘢咧就係而家因為喺呢樣嘢只係做到咧，就係科興疫苗喺私家診所。咁所以我哋點解有我哋頭先嗰個嘅提議，就係話係咪因為個選擇性唔夠多，即係嗰個疫苗選擇唔夠多，而令到佢哋卻步？又或者佢哋認為喺個疫苗中心裏面做唔到一啲嘅係好切身嘅一啲嘅醫療嘅諮詢，而令到佢哋卻步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兩樣嘢咧，其實都係要探討，因為即係剩翻呢一堆咧，其實就真係我哋而家行咗一半啦，三成五人，仲有三成五人未打，即係先去到疫苗嘅我哋嗰個嘅個 immunity 嗰個嘅即係群體免疫。咁但係問題就嗰依三成五人係相對比較難啲嘅，因為就係之前，就是都諗住唔打，或者可能都未諗得定。咁而家我哋要再去令到佢哋打呢，其實係需要多啲嘅，真係多啲嘅心力去諗一諗點樣去令到佢哋會剔除佢哋疑慮囉。 好啊，唔該晒龐朝輝醫生啊，多謝你下。龐朝輝醫生呢就係，是，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嘅召集人嚟㗎。咁都反映到呢，即係呢個調查都反映到一啲嘅市民呢，即係對於疫苗仲有啲咩嘅顧慮。 同埋啲公眾教育囉，我諗係，即係如果你仲係擔心身體嗰啲，其實而家都好多反覆覆政府都做啦。咁 佢頭先都亦都講到話，即係會唔會多一啲嘅健康嘅諮詢啦，可以提供俾到啲市民就釋除大家疑慮呢。咁不如都听听听众点样睇啦，大家打疫苗未呢？咁啊，听听听众李先生先，李先生你好， 系 hello， 请讲啦， 丹同埋陆先生系嘛？ 好， 系 hello， 你哋好，系啊，我身边啲朋友咧，初咧，佢哋都好惊，即系唔够胆去打疫苗咯，但系唔知点解咧，忽然之间一推出咗嗰啲巨象咧，个个咧唔知点解咧。之前驚嗰樣嘢好似消失曬喎，即係差唔多咧，身邊十個人咧，起碼超過一半咧，又走去嗱嗱聲去登記去打。 哦，即係有用喎，即係呢個抽獎都 嚇。 唔係，我其實有一樣嘢唔係好明，因為你嗰個健康嗰樣嘢咧，點解佢哋忽然之間即係雙眼一睇到嗰啲又有樓啊，又話唔知推出幾多億嘅幾多億萬嗰啲抽獎咧，好似之前擔心。直情嗰条命咧，佢哋都好似唔记得咗，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点解 奇怪啊？ 我自己都谂唔明啊，系啊，即系本来好惊噶嘛，自己嗰条命嚟噶嘛， 但係俾獎 咁，所以證明啲抽獎啊優惠真係好吸引咯，係嘛？係咪咁意思？ 但係抽獎你唔一定抽到噶嘛？ 嗯， 係嘛？即係等於你攞自己嗰條命去搏嗰啲獎，我就唔係好明咯，因為佢哋當初咧係講到係好驚嘅。咁我另外咧，我自己就未打嘅。咁我未打原因咧， 有咩諗法咧？ 想睇下醫學界可唔可以即係有啲新法啦。因為有啲人咧真係對打針嗰樣嘢咧有啲抗拒。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而家醫學咁昌明咁發達咧，有冇辦法可以將嗰啲疫苗即係轉化？成為藥丸或者口服液，咁咪變咗唔使打針 咯。OK， 咁好啦，我諗啲專家都聽到啊李生嗰個睇法啦。不過都要補充翻啦，因為其實都好多專家咧都係引述啲數據，都證明咧，而家香港打緊嗰兩隻疫苗咧都係安全嘅嚇。咁而即係過往出現過一啲疫苗之後嘅事故咧，都經過專家委員會咧判斷，都係嚴重嘅事故咧就冇直接嘅關係嘅同疫苗。 係啊，同埋睇翻個數字咧，嗰事實上真係好偏低嘅，即係真係出意外嗰、那個。因為但係當然你話經新聞報導出嚟，就大家會好留意同埋好擔心啦。 咁當然副作用就一定有嘅嚇、啊，但係咪去到嚴重咧？咁 即 係 甚至直接會導致致命咧？咁嚇咁呢個就我諗係即係可能有啲人就即係最初係擔心啲啦嚇。 咁、而講埋即係其他形式嘅一啲疫苗咧，咁見到港大都有研究做一個噴鼻式嘅疫苗啦。咁、相信專家即係唔同界別嘅人士咧，都係做緊呢啲嘢咧，就係、是、叫做去研發呢個新嘅疫苗出嚟嘅嚇。聽多位聽眾先，有江女士喺電話旁邊啊，江女士你好， 係各位主持人你好啊。咁我想發表少少意見嘅。咁咧，我身邊咧有啲七八十歲嗰啲長者咧，每次我見到佢咧，都勸佢哋打疫苗啊，對自己好好。咁一部分嗰啲人咧已經打咗噶啦，同埋我即係相識嘅朋友咧，我用 WhatsApp 啊或者打電話啊，即係叫佢打疫苗咧。最近咧佢都會報咗名啊，有啲七八月已經即係約咗期去打嘅啦。又即係佢哋即係見我打咗咩？因為我打第一批嘅，即係我三四月嗰時打嘅。咁我打完我話翻俾你聽啦。OK 的，其實打疫苗都不是那麼痛啊，即是好像打感冒菌那些針那樣咯，個個都怕到打針咯，變成來說即是你要即是撇除這些先咯，而且他們有三高呢又會怕咯，但是你還有呢即最第一那個即是 concept 啊，哎呀打針打死人呢，那他們已經即是印了在腦裡了，即你明明啊，好先入为主啊，嗰啲要你而家移除佢好难噶啦，即系 delete 佢嗰只洗个电脑咧，你由头再 set 过啊。 Okay， 你明白啊？即系希望咧，医生咧即系 讲 解啲系啦，即系常常为佢哋讲解啊。有啲人真系唔知道噶，譬如嗰个糖尿，哎呀我有糖尿，好惊咯，咁样样咯。 明白啊，好啊，多谢晒江女士嘅电话啦吓。啊，江女士就提出一个问题啊，系咪即系话即系疫苗有问题，或者即系导致某一啲嘅严重事故嘅个案啊，真系即系早一段时间真系深入民心咧，就令到而家即系可能要去改变呢个观念，去认清疫苗都可能要花啲功夫，系咪咧？ 唔系咁越多人 有责任咧，呢个又系。 哦，咁你一定系专家噶啦，即系咁多啲专家出嚟解释啦。咁我谂，譬如如果即系留意新闻啊，或者好多即系公共资讯咧，其实我哋啲专家都算好努力噶啦。即系你即系你，其实要攞啲资讯就真系唔难嘅。譬如就算系你唔系听佢亲自讲啦，唔系睇新闻啦，譬如你上网啊，你自己揾啲资料咧，其实应该都好多即系帮你解释嘅。咁同埋我觉得咧，慢慢啲人多咗打咧，都有啲羊群效应嘅。即系譬如你睇下屋企可能好多人都打咗已經冇乜特別大反應喎，咁同埋慢慢你又聽到少咗啲咁樣，譬如話即係真係打咗幾耐之後又會過身啊，或者出大意外咁，咁你慢慢少咗呢啲咧，咁係都令到啲人真係會放心咗啲嘅。咁但係畢竟咧，始終我哋而家用緊啲疫苗咧，大家唔好忘記咧，都係真係叫緊急使用噶嘛，即係真係未可以認真地測試到噶嘛。咁所以咁個心理陰影 呢，我覺得都係唯一個方法，真係有多啲專家再幫我解說多啲啦。 咁可能亦都因為即係好多嘅行業啦，亦都加咗一個即係打疫苗或者係強制檢測嘅一啲要求啦，咁所以可能都造成咗一啲嘅要求啦，讓大家都打啦。咁打完之後又覺得都冇乜問題，咁我會唔會都開始接受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早前拘捕港独组织光城者九名成员，其中三名被捕男子被控串谋恐怖活动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庭将案押后至到九月一日再讯，三人不准保释还押后讯。其中一名十五岁被告，法庭下星期四处理他的保释复核。除了三名被告，案中其余被捕男女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早前说，涉案九人涉嫌制作土制炸弹，策划在今个月上旬袭击海底隧道、铁路和法庭，违反香港国安法。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恐怖活动在香港有滋生迹象，淡化恐怖活动的人是千古罪人。李家超在立法会主动会见传媒，他批评有人尝试美化、合理化恐怖活动，亦有人尝试淡化极端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尤其有法律背景的人要知道他们的说话对社会有影响，如果任何人合理化了伤害，忘记了制造大量伤亡恐怖袭击的邪恶，有极端分子因此做出极端行为，曾经尝试淡化恐怖活动的人是千古罪人。被問到政府官員包括他本人就過去兩年的事有沒有反省，李家超說，無論對政府有任何不滿，都不能構成恐怖活動，亦都不能夠混淆視聽。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屬輸入病例，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另外少於五宗初步確診個案。新增個案的患者是32歲男子，前日從希臘抵港。路透社报道，加勒比海国家海地的总统莫伊兹在家中被身份不明的枪手射杀，他的妻子亦都受伤，需要接受治疗。临时总理约瑟夫发表声明，谴责行刺总统是不人道和野蛮的行为，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国家的连续性和安全。报道指出，海地近期政治与社会形势不稳，首都太子港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正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短缺，外界忧虑会出现大规模混乱。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报告啦，就系喺大角咀有强制检测嘅封路安排，喺中汇街介乎乐群街至到大角咀道嘅全线，同埋美安街嘅全线都系暂时封闭噶。咁就系喺大角咀啦，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啦，所以部分道路封闭咗。就系中汇街介乎乐群街至到大角咀道嘅全线，同埋美安街嘅全线都系暂时封闭噶。揸车朋友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之前呢，就因为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好耐的了，但是呢都仲是比较长的车龙。九龙入口的龙尾啦，排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彩虹交汇处而家比较车多挤塞噶，咁主要因为啦清水湾道有水管急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快线就封闭咗，咁所以影响到附近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的车龙排到蒲岗村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就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比较繁忙，龙尾在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柯布连道因为爆水管啦，去洛克道方向近住谢斐道嘅部分行车线仲系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一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嘅话，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咗安全计咧，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咧就係新冠疫苗嘅接種啊！咁啊，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陳景祥喺度啦。陳景祥啊，咁我哋講緊呢個新冠疫苗嘅接種嘅時候咧，有位專家打咗電話上嚟，不如都同你傾下啦。 好啊，好啊。 電話旁邊咧就有黃子偉教授啊，黃子偉你好。 係你好啊，兩位主持。 係 咁啊，我想回應一下關於係剛才你哋嘅節目討論關於係疫苗嗰個副作用啊各方面啦。咁啊，剛又聽咗梁子超醫生讲佢个见解咧，其实梁医生同我都熟啦，咁佢嘅见解咧就相当中肯嘅。咁我哋而家目前咧，其实咧主要咧都系为希望咧，就系个疫苗个接种疫苗咧，就保护啲系尤其是系年纪大嘅人咧，就保护佢就免于系比较严重嘅症状嘅。 嗯， 咁就至于关于啲好多人担心嗰个疫苗嘅副作用嗰方面咧，其实我想强调一下咧。就係、是、個副作用嗰方面咧，就唔係話淨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時傳媒嘅報道啦，咁就先啊有個市民接種咗，跟住隔幾多個禮拜或者幾多日啦，咁咧就有啲咩唔妥，或者係過咗身或者咩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咧時序時間嘅關係咧，唔係因果關係嘅一個唯一嘅判斷嚟嘅，因為咧就係、是、當然因果關係一定有時間嘅序列啦，即係話先有因後有果啦。但係咧就淨係睇兩個件事情嘅時間嘅關係咧，就不足以證明係因果關係嘅。咁要證明因果關係咧，我哋有好多種嘅有其他嘅因素喺度。咁而家我哋睇翻目前我哋嘅文獻咧，根本我哋係冇乜。證據顯示這個疫苗有什麼很重大的副作用的。譬如一般來說呢，很常見的副作用又非常之多，譬如有些痛啦，有些或者是如果我們接觸 RNA、mRNA 的疫苗呢，它有些頭暈啊，有些發燒啊，這樣很輕微的症狀是有的。咁但是呢就重的，譬如好像有些人報道這個面癱，或者是這個所謂叫吉巴士 Guillain-Barré 嗰個症狀咧，嗰啲都係非常非常之罕見，我諗我可以講大概，譬如好似係百萬分之幾咁樣嘅罕見嘅程度嘅。咁所以亦都冇證據顯示咧話，譬如好似話高血脂啊、高血糖咩嗰啲冇影響嘅。而家最近就係有啲報道就係話心反炎、心肌炎。细路仔后生仔咧，就有一啲一定嘅影响啦。咁除咗呢方面咧，其实系相当安全。 明白， 咁我可以讲咧，就系话呢方面咧系 喺個風險管理嗰方面咧，政府就有佢嘅責任，係將呢個風險溝通咧就解釋得清楚俾啲市民，因為我哋唔會係期望期待啲市民係會識得咁多係呢啲專業嗰方面嘅知識噶嘛。 好啊，唔該曬黃子維， 係應該喺政府嗰度做一個比較詳細啲嘅，同埋咧就針對翻就一般市民嘅見解。嗰方面嘅解釋咧就重要咯， 冇錯，唔該曬嚇，多謝曬阿黃子維教授啦。黃子維教授咧就係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客座教授，咁多謝佢打上嚟咧，補充咗呢啲意見啦。 好緊要啊！ 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講講社福界嘅整筆過撥款。 好啦，咁啊守下流程啊，上半场啊踢得唔错噶，啊呢个时候咧要换出一位球员，哎呀受咗伤嘅何铿要换出啊，几廿岁又唔好咁搏啦。 咦，场边有个后生仔喺度热紧身，边个嚟噶？ 啊，熟口熟面啦，一号仔，边个嚟嘅咧？大只咗唔少啊，留长头发添啊。咁啊事不宜迟啊，下半场正式开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十，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阿一。 手下留情，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1，继续有陆宇光和陈景祥在自由风，自由风这里。陈景祥，我想跟你讲讲关于社福界的整笔过拨款。整笔过拨款其实这个制度就是2001年就是开始实施到现在的。所谓整笔过拨款就是相对于以前的做法就是实报实销。以前那些福利服务啊，实际成本用多少啊，投入的资源啊是多少呢，那就那些机构呢就之后就是做逐个开支的细项就报返俾社署厅，咁就做一个嘅实报实销嘅。但2001年开始呢就做咗一个嘅改变啦，就变成一个整笔过嘅拨款嘅一个方法啦。咁就希望呢可以即减省一啲嘅行政成本啦，灵活一啲运用呢啲嘅政府嘅资源俾呢啲嘅社福机构啦。咁但係呢就实施咗20年啦，咁就出现过好多嘅唔同嘅批评啦。咁包括就係话呢有啲嘅机构就係呢俾咗好多自由度呢佢哋去运用嗰个拨款。咁就导致到呢就係佢未必将所有嘅拨款呢都用晒喺一啲嘅前線員工嘅薪酬上面啦，咁可能就係以往係啲員工嘅薪酬比以往係可能係減少咗啦，咁就變咗係用喺第二度啦，可能係自己嘅儲備啊，或者係啲高層嘅薪酬嗰度啦，咁就引起好社福界咧，其實好多嘅不滿嘅，就覺得咧就係呢個整筆過撥款咧就係縱容咗呢、這個一啲嘅社福機構咧所謂肥上瘦下嘅情況啊，陳景祥。 係啊係啊，肥上瘦下呢個咧就係最普遍嘅批評啦，因為咧其實2001年嘅時候咧，當時社署署长咧就系而家嘅特首啊，林郑月娥。咁林太当时做呢个咧就系、是。因為佢自己都清楚，即係政府嗰種方式嘅實報實銷咧，其實就即係好官僚嘅，同埋就好缺乏彈性。而你服務裏邊咧，就因應個社會個變化咧，你要做好多即係及時啊，因應即係個社會嘅需求，要做好多社會服務啦。咁當時咧，就社福界其實本身都好支持呢個做法嘅，因為佢覺得即係舊式嘅方法咧，就嗰個束綁太大啊，同埋即係真係官僚制度咧，就令到佢哋對個服務個需求個變化咧就慢啊，同埋咧就即係好多時。唔能夠及時到嗰啲新嘅服務形式出嚟啦，咁結果做轉咗嘅時候咧，其實當時係有依個基礎支持嘅，即係社福界裏邊。咁後來咧就主要係出現咗幾個事件啦，即係肥上瘦下咧、你頭先都提到，就係、是、譬如有啲管理層咧就可能即係好高薪，尤其是幾個高級。人員咁，但係服務裏邊咧就冇乜點就增加，咁或者普通嘅基層員工咧就反而人工同上邊咧差別越大。咁我諗就好多社工界就批評啦，咁啊慢慢咧就好多人反而要求咧就係話係咪要取消呢個整筆撥款咧咁。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其實整筆撥款個方法咧係有佢好處嘅。咁如果要變嘅，如果真係取消咗翻舊制咧，係咪會好咗咧？真係唔知。咁但係咧就要用政府種方式 部實銷呢個彈性就肯定少咗好多噶啦。 政府咧就喺2017年咧就開始檢討呢個嘅整筆過撥款嘅制度啦，咁就結果咧就喺今個星期一咧就發表咗一個檢討嘅報告啦。咁但系咧就對於整筆過撥款嗰個嘅制度咧，就仍然都係覺得咧係大致上都係維持住啦。咁只係有一啲嘅優化嚇，或者係更加進步嘅一啲建議啦。咁就包括話係定期咁去檢視，即係建立一個常規嘅機制，去到檢視翻人手編制。等等，咁同埋咧就要提高透明度啦。譬如话嗰啲嘅机构嘅员工薪酬政策嘅透明度要提高啦。譬如话最上层嘅一啲员工嘅薪酬，亦都咧系要公布俾即系公众啊，同埋即系政府听啦。咁究竟啊社福界又点样睇今次嗰个嘅整筆過撥款嘅一个检讨咧？咁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呢个嘅检讨嘅专责小组嘅成员啦，亦都系本身系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嘅外务副会长张志伟啊。张志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啦，点样睇今次个检讨报告咧？就讲话即系都继续系大致上系维持住呢个整筆撥款制度。咁同埋咧就系可能都比较争议性嘅嗰个所谓终点薪金撥款个基准咧，都仍然维持住啊。你哋点样睇呢样嘢？ 简单而言两个字就失望啦。因为我哋喺工作小组里面咧，其实都表达咗好多即系工会或者系前线同事嗰个关心。咁其实如果大家都认知咧，成个2017年嗰个检讨咧，其实触发呢个检讨咧，其实基本上系因为业界出现咗好多嘅问题。咁包括同工唔同酬啦，年资唔认可啦，人手编制好落后啦，机构嗰、那个即系管理咧，可能出现咗一啲即系混乱啦，等等呢啲问题。咁但系咧睇翻呢三项建议咧，其实系冇乜边几样咧。是針對緊即係當時即係嗰個成個制度嘅問題，業界嘅問題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我哋即係非常失望嘅。 其實最主要嘅訴求係有冇話特別爭取邊樣嘢嘅張小姐？ 嗱，有幾樣嘢咧，重點第一咧就係成個撥款制度咧，佢嗰、那個本身嘅設計仲有一個叫終點薪金嘅撥款制度。咁呢個其實是一個封頂嘅制度嚟嘅。咁換句話講咧，機構嚟講咧就收錢就係咁多噶啦。咁但係隨住同事嘅年資增高嘅話咧，咁佢唔可能可以即係認大同事所有嘅年資。咁換句話講咧，大部分機構用一個好保守嘅方法，就將所有薪酬咧定咗喺 midpoint， 咁咧就算數。但係呢個定 midpoint 咧，大部分都係屬於前線同事，但係管理層嘅同事咧，其實佢可以去到即係NPS 個頂薪點咁樣。咁呢個咧好明顯咧就係即係就算唔係肥上，都一定係瘦下，係一個過分保守嘅一個做法。咁於是乎呢個缺陷本身咧，其實個制度冇即係今次檢討冇處理到嘅。 或者我都補充少少啦，咁所謂即係終點薪金撥款基準咧，就係講緊社署俾機構嘅一啲薪酬嘅津貼啦。咁嗱，而家佢係點樣去即係俾一啲薪酬嘅津貼俾呢啲嘅機構咧？咁就係咧就按住公務員薪級表嘅終點薪金啊，即係譬如話咧，喺社署有同樣嘅一個職位，喺機構有一個同級一個咁嘅職位，咁而家咧社署俾呢個機構嘅一個嘅薪金嘅資助嘅撥款咧，就係講緊公務員薪級表裡面嘅中間點。咁就係按住呢個嘅中間點咧，就當係咧就係俾呢個機構嘅一個薪酬嘅補貼咁。咁其實咧就報告都即係其實個制度咧就講明話，其實個機構咧可以靈活去到運用嘅，唔一定話咧要封頂，即係嗰個員工嘅薪酬咧，其實唔一定要封頂咧，就喺呢個嘅終點嘅薪金嗰度嘅，其實可以多啲少啲嘅。咁但係你見到譬如話係啲機構喺實質處理上面，結果係俾咗幾多？这个的钱给这个的员工做薪金呢，是不是用了这个的薪金的拨款呢？ 但係我諗成件事你頭先講得好清楚啦，佢俾一個終點薪金嘅撥款咧，咁如果隨住同事嘅年資增高，嗰、那個即係嘅話咧，咁機構咧始終有一日咧佢會唔夠錢嘅，咁所以喺機構嗰啲即係董事會去管理間機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傾緊咗一個保守嘅方法，所以頭先你提嗰個所謂彈性可以俾多可以俾少，冇。俾多係鳳毛麟角，我估除咗係即係所謂 CEO 嗰啲級之外咧，其實所有 direct service 嘅同事咧係唔會有人俾得多嘅，一定係向下流嘅。咁呢一種嘅情況咧，其實好明顯係剝削咗即係前線同事嗰個嘅即係基本權益咯。咁呢個咧就係嗰個終身點撥款嗰個制度本身嘅出現咗嗰個缺陷。咁所以你睇翻全行都係用中 midpoint 就係等於個頂薪點㗎啦，已經係。同時間咧就係嗰個起薪點咧都跟唔到添。 即係喺嗰個調查裏面都發現到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嗰個核心嘅問題啦。呢個係 張志偉，我想問請問一下即係嗱，我哋睇翻啲報道咧，有啲話咧啲工會啊，就希望咧翻翻去實報實銷嘅制度添啊。你自己點睇嘅咧？係咪即係社福界有幾大嘅聲音，即係希望話真係放棄曬呢個成一筆個撥款，用翻舊式咁樣方法係實報實銷咁樣 嗱？翻去舊制咧，其實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嘅一個講法。咁咧，而家事實上咧喺社會福利處裏面咧，仍然有幾間機構咧都係用緊實報實銷嘅。OK， 好啦，咁反映緊啲咩問題咧？就係話其實成個冧心關咧，係唔係對所有類型嘅機構都能夠運用到個彈性咧？其實個答案係唔係嘅。咁於是乎咧，就算佢唔係全部翻去舊制都好咧，我哋其中有一個講法就係你會俾一個叫做 opt out 嘅機制。退場機制，俾一啲佢哋嗰間機構覺得，咦，冧心其實我運用唔到，俾我翻翻去實報實銷。咁呢種退場機制咧，其實係即係我哋會建議咧，就算你翻唔到實報實銷，你都可以俾呢一個咁樣嘅方法咯。OK， 咁呢個選擇嘅話咧，咁對成個業界嗰個生態咧，那個幫助係會大好多嘅。 係啊，張志偉，咁你頭先講話都有啲機構唔係用而家有新嘅方法，咁嗰啲係點解會用繼續保留個舊制嘅咧？ 嗰啲通常係細嘅機構。有五六间机构咧，仍然系为即系停留喺或者保留咗， 即系佢哋一直冇参加呢一笔个拨款， 冇错， 系唔系为 opt out 嘅，即系唔系话后来佢自己退出 嘅，唔系后来嘅，系啦， 嗯， 当时佢冇参加嘅，但系社署又容许嘅，咁换句话讲，而家本身都有两制喺度， 系。咁但係我張志偉，但係我譬如我哋覺得，如果做一個譬如話社會上咁樣嘅觀察咁啦，咁其實一個機構佢自己可以只係處理自己嘅撥款，有一定嘅彈性，咁甚至可以自由啲去配置嘅資源去應付嗰個需求，其實唔係好咩？即點解會反而咁大嘅反彈？即係覺得一筆個撥款呢個唔係好嘅制度，要翻去一個實報實銷咧？ 我諗最關鍵嘅係咩呢？就係、是、喺今次個報告裏面咧，都提出咗一個講法，就係、是、話社會處話那個根據個顧問公司研究，如果俾翻個年資跟翻嗰個薪酬咧，其實啲機構夠錢嘅，但係啲機構個管理咧就傾向保守，所以全部 buy me point。其實呢度反映緊個咩問題呢？反映緊咧社會福利機構其實係唔係適合用一個商業營運嘅管理模式？OK， 因為佢哋本身唔可以賺到錢噶嘛。咁如果即係如果唔封頂，即係唔 buy any point 嘅話咧，佢哋會面對咗一個叫做唔安全，即係冇安全感嘅狀態。咁佢又唔可以揾額外資源，又請唔到，即係唔可以去賺到錢。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係咪啱社會服務，即係社會福利機構去用呢種模式咧？咁我覺得係即係答案嚟講咧，大部分嘅機構咧其實係否定嘅。咁但係你係商業機構，咁佢有嗰個彈性，因為佢有即係營運嘅能力，咁就咁又唔同咁講法咯。咁所以我哋講緊呢件事就係、是、今次檢討係唔係可以帶出一個信息？喺有啲乜嘢嘅管理，即係撥款嘅制度，其實適合 NGO 呢種營運模式嘅咧，係唔係淨係冧心一種咧？如果唔係的話，係咪可以兩制一齊行咧？咁但係今次都冇回應到啦。 好啊，多謝曬張志偉啊，多謝你嚇。張志偉咧就係呢個檢討呢、這個嘅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嘅檢討專責小組嘅成員啦，亦都係社總嘅外務副會長嚟噶。咁我哋聽完呢個員工嗰邊嘅一啲角度啦，亦都聽咧就係社聯嘅角度啦。咁电话旁边亦都请嚟社联嘅业务总监蔡建华。蔡建华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嗱，头先听到咧就系工会嘅代表咧，就对于仍然保留住嗰个整笔个拨款里面嗰个嘅薪金津贴嗰个制度咧，都仍然系感到不满啦，即系认为咧俾咗啲钱俾啲机构咧，可能会好保守地就唔愿意就加薪俾啲员工啦。咁你又点样睇呢方面嘅问题？ 首先我谂我都从翻即系机构嘅管理嘅角度去讲啦，咁样咁我谂我哋管理上面咧，就其实大家都想达到一个嘅最后嘅目的咧，都希望可以即系服务到市民啦，提供一个优质嘅社会服务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要达到呢个目的咧，其实员工系最重要嘅，即系特别一个专业嘅有经验嘅员工咧，系绝对系即系喺社会服务嚟讲个基础嚟嘅咁样。咁所以我谂咧，就即系机构如果能够即系可以提供得到个资源去俾到员工，特别请到一啲有经验嘅员工咧，咁我谂机构绝对系乐意去做咁样。咁但系当然啦，而家问题喺边一度咧，就系即系整个拨款制度咧，那个嘅即系计算个津贴咧，系用一个嘅即系薪金嗰个嘅即系中位数咧嚟到去做一个嘅即系拨款嘅基础咁样。咁咧就 大家知道有經驗員工咧，年資一定會耐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累積嗰個嘅薪酬咧，都應該係會即係即係傾向會高一啲咁樣。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即係政府喺個撥款裏面咧，應該咧個計算嗰個嘅撥款嘅時候咧，係要考慮埋咧，即係呢一個嘅年資同埋即係個個經驗啊咁樣。咁所以一路咧喺個檢討裏面咧，我哋都同政府反映咧，就係即係佢可唔可以咧都一路去。即係睇住，即係同事嗰個嘅年資，以至到咧，去即係俾到一個即係適當嘅撥款嘅水平，俾即係機構去請到一啲即係有經驗嘅同事咧咁樣。好可惜咧，就我諗喺個檢討裏面咧，就我哋發現咧，原來政府咧就即係其實佢哋喺個撥款裏面咧就冇考慮到咧，特別係即係譬如一啲入職嘅之前咧嗰啲同事嘅年資。以至到咧，就即係喺嗰個嘅，即係佢哋嘅判斷咧，就話即係個政府個撥款嘅金額係夠咧。咁但係咧，就即係當我哋考慮過，即係同事嘅年資如果完全認可曬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對佢話呢一個嘅即係足夠嘅。嘅撥款咧，其實我哋一個好大嘅保留啦。 嚇、蔡建華都同你討論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嘅社福界咧，過去都不滿所謂社福機構咧肥上瘦下嗰個現象啊，即係啲管理層咧就人工好高，前線員工咧就人工比較低咁。咁而家個檢討報告咧都建議就係話要提高嗰個機構對於整筆撥款嘅開支用途咧，要向政府同公眾交代啦。佢哋最高嗰三層嘅管理人員嘅薪酬咧，亦都係要披露嘅咁。你覺得有冇幫助去到減少呢個肥上瘦下嘅問題？ 嗱，我諗即係一路大家即係肯去講話，即係呢一個所謂肥上瘦下嘅時候咧，就大家有一個嘅即係我諗印象咧，有個誤解咧，就即係認為咧，就機構嗰啲嘅譬如個總裁或者行政嘅主管咧，佢哋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個嘅薪酬，於是就可以定一個比較高嘅薪酬咁樣。咁我呢個係一個誤解嚟嘅，因為其實咧就喺社福機構嚟講咧，就特別係即係啲行政人員嗰個嘅即係薪酬嘅釐定咧，其實有一個即係都幾嚴謹嘅機制，包括咗譬如我哋嘅披露啦，頭先你啱講咗我哋個披露啦，政府其實一路都睇住啦。咁更加重要咧就係其實機構咧。即係有一個叫管治嘅架構嘅，即係我哋有董事會嘅，而董事會嘅成員咧，其實咧就係嚟自公眾嘅，個目的都係咧就代表公眾咧就去即係去讓到機構咧有一個即係正常同埋一個即係合理嘅運作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其實譬如員工嘅薪酬，特別係譬如管理人員嘅薪酬咧，其實都係咧個政策都係由個董事會去制定嘅，而董事會通常咧都係會即係參考到咧特別係政府啦，或者係其他嘅譬如教育嘅界別啦，其他相關嘅界別咧。其實嗰個嘅即係相關人員嗰個嘅即係薪酬水平嚟到去定咧，即係呢啲嘅薪酬。所以我諗咧就即係所謂肥上瘦下咧，就我諗係一路嘅一個誤解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好明白咧，其實特別係前線同事咧，佢哋都會覺得即係自己嗰個薪酬咧，可能有時都比唔上政府啊。我哋都知道明白咧，其實係有一個嘅即係即係差異喺裏面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要解決個問題咧，其實反而調轉咧，就係睇翻咧點樣去即係認可到呢啲同事嘅年資同埋經驗同埋學歷咧，以就俾到一個嘅即係合適嘅水平咧，讓到佢哋可以好安心嘅工作啦。 蔡建華，你都有另一個睇法咧，就話嗰、那個啲服務競投啊，同埋個整筆撥款個關係嘅，即係你哋個業界裏邊有講到咧，就話即係因為好多時要競投嗰啲其他基金啊，即係資源等等咧，就變咗要花好多時間去即係人手去起草建議書嗰啲咁樣咁。变咗咧，同个整笔拨款咧，就即系可能系有相关嘅，整笔拨款可能有阵时唔够啊咁样。其实呢个现象同埋呢个即系所谓服务竞投同整笔拨款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我谂咧就喺即系服务竞投咧，系即系一种即系去即系调拨嗰个嘅即系资源嘅一个模式啦咁样。咁其实对我哋嚟讲，我哋比较关心嘅咧就系即系喺整笔个拨款嗰个制度里面咧，即系嗰个嘅即系服务人手个编制咧，呢、這个先至系即系个核心个嗰个问题。即系就算咧佢去即系用一个整笔个拨款嘅形式去俾咗一个机构去营运一个嘅服务，但系咧就嗰个人手编制，大家都知道咧，就即系随住社会嗰个嘅即系问题越嚟越复杂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需要咧，其实都不时改变嘅。所以其实我哋一路都想政府咧可以有个定期嘅检讨，无论佢定投嘅方式又好，或者用其他即系一个即系不个拨款嘅方式都好咧，其实佢都需要不时去检讨咧，即系呢个人手嗰个编制咧，以至到能够应付得到即系社会服务嗰个需求啊，即系社会上不断嘅改变啊咁样咯。咁但系即系我谂可惜啦，即系而家政府虽然话都认同佢需要检讨，但系就即系嗰个速度都比较慢啊咁样。咁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啲啦，令到我哋可以。即係追得上呢個時代嘅需要咯， 咁而家呢個問題係解決咗未嘅咧？服務競投呢個現象啊，即係話因為咁要嘥咗啲人手去做攞資源啊等等。 我諗咧就你講緊個服務鏡頭，其實咧就喺度講緊兩部分，一個係即政府個嘅即資源嘅鏡頭啦，另外一個咧就可能係即機構都會去鏡頭一啲即私人嘅即資源咁樣。嗱，政府嘅部分咧，我哋一路都同政府有即係好保持好密切嘅溝通，亦都咧就即喺鏡頭 嘅細 節俾意見啦嚇。OK， 嗱，私人嗰部分咧，我相信咧就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機構咧去爭取到市民或者其他一啲財政來源嘅一啲嘅基金咧去支持我哋社會服務嘅一個方式。而呢個方式我哋都覺得應該係可以繼續健康，令到社會服務更加多嘅資源咧去即係。提供俾到市民嘅咁样。 好，唔该晒蔡建华，多谢你吓。蔡建华咧就系社会服务联会嘅业务总监嚟噶。咁啊，陈景祥，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呢度咯，同大家讲声再见先，拜拜。 拜拜。